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好，欢迎大家收听《火烧万世桥》AKB48 呢个嘅第37章单曲总选举嘅紧急直播啊！今日我哋咧就原定由4点钟开始就直播，一路去到9点钟嘅，不过咧就有少少技术问题啦，咁就所以就延迟咗少少。好，咁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咁我系阿 Sam， 咁同埋咧就喺我哋身后咧，咁就有好多嘅，咁包括我哋嘅主持。 今日系你玩一阵就走噶啦， 系啊，张文 系 啦， 系，唔系我 Raymond 啦， 我系 Kim 啊。 阿添， 仲有一个咧，喂， 诶， 过嚟啦， 唔好咁自卑，哎呀，讲讲嘢先吓， 冇我就 得噶啦，阿庄， 系点称呼你先得噶，系啦， 庄， 我哋咁， 诶， 谢开名啦， 叫阿庄啦佢， 系。 啊！呢啲真正嘅宅啊，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係啦，可以收聽花生台，收睇花生台，聽眾都可以見到啦。咁樣咧，今日咧，我哋個節目咧，咁就將會呢個嘅直播啦。咁直播呢個嘅 AKB48 嘅第37張總選，第37張單曲選拔總選舉嘅呢個嘅直播兼咧，我哋咧就會有呢個廣東話嘅評述嘅。咁樣評述咧，咁就會由我啦，同埋呢個嘅我哋在座呢三位嘅嘉賓們咧，咁做嘅。咁我咧就可能對 AKB 咧就唔係好太熟悉，咁但係咧相信三位咧嘅認識咧都對 AKB 認識都相信都唔少噶啦，咁所以咧咁就希望可以能夠令到咧呢啲唔識呢個嘅 AKB 嘅人都可以咧感受得到有咁幾緊張嘅氣氛啊！ 不過講真，唔識 AKB 你會聽嘅 咧。其實咧，我顧住睇嘅咧，所以咧我都係講唔到 啦。或者俾個位你坐住先啦，真係。 系啦，咁啊，阿 Jamin 可能就 系啦，我翻屋企睇。 系啦 ，Jamin 最后翻屋企睇，系啦。不过咧，咁大家可以咧陪我哋一齐睇，系啦。 系啊，因为其实今年应该系第六届嘅选拔总选举，即系由第一届到而家，即系嗱，由第一届好细嘅 hall 咁样搞啦，咁跟住后来喺舞蹈馆啊，咁而之后就喺呢、這个导演喺呢个 近啲。 一層 先，係啦，跟住而家未知數啦，都喺户外嘅場館度搞，咁你可以睇得到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同埋越嚟越人多，即係今年據佢哋講咧，已經有70,000人咧，就喺一個會場嗰度噶啦。咁之前就睇埋嗰個演唱會先，咁而家咧就係喺一個總選舉嗰度嘅。 系，因為今次佢都有演唱會嘅，咁就同舊年，因為舊年咧，咁我就即係上兩集我都有講過啦。咁我舊年咧就有喺呢個嘅總選舉嘅會場咧，因為就抽唔到票，咁咁啱咧，咁我又有工作簽證喎，咁樣我又有登記去嗰啲人力派遣公司嗰度啦。咁我話緊係去人力派遣公司去登記，喂、我開工啦咁樣，又有錢收，又有拉睇，當然啦，我係做嘢嘅。即係我就係嗰啲咧，好有可能咧，會喺握手會俾人斬，以身擋刀擋呢個嘢，以身護成員嗰個阿 l u b i d o 啦。 喂，咁嗰啲其實幾錢一個鐘咧？ 嗱，其實嗰啲咧，喺以香港個市價嚟講嘅話咧，係好貴嘅。 係啊，係啊， 但係最低嗰啲人咧，最低階層都有850 yen 一個鐘，即係60蚊， 即係最低工資咁上下啦。 係啦，冇錯。但係對於日本人嚟講，其實都好恩嘅。 係啊，咁但係呢個好嘢，呢個捨身救人， 咁梗係啦，陰公即係。但係唔擔心喎，因為佢捨身救人得嚟咧，其實佢有勞保嘅。 哦， 因為咧日本佢嗰個勞工保障咧非常之健全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香港啲社運人士可以參考一下。點解香港啲係啦？點解香港係啦？嗱，應該咁講，嗱，我今朝早咧，我出門口之前咧，我見到有個TBB 咧個節目咧就講啲講坐咁定係乜鬼嘢，我唔記得咗啦。咁佢就報新聞 布咧就話呢個嘅我哋要參考日本呢個嘅吸煙禁煙嗰個法例喎。 嚇唔係嘛？ 日本周街都冇人食煙，冇人喺度打邊爐。佢有個咁樣嘅政府人士咁樣講咧，其實我真係嚇一跳。其實唔係嘅，日本咧佢係冇錯，冇人周街喺個垃圾桶側邊打邊爐，因為根本周街唔 都垃圾桶 係啦。但係佢哋有吸禁煙區嘅喎，佢哋有吸煙區，佢哋有禁煙區，佢哋喺個吸煙區喺個車站隔離有個位專係會咧攞嚟吸煙嘅，有幾個煙灰兜，個個喺嗰度打邊爐，點解你睇唔到咧？ 係啦，最咩嘅就係喺士杯油嗰個夏之光嗰度啦，嗰度擺明係一個。呢、這個煙竇啦， 唔使多啦，真係新宿東站隔離個出入口都有一個煲煙區，嗰度煲煙真係簡直就係煙霧瀰漫，勁到爆炸。但係我哋唔講呢樣嘢，嗱我哋最主要咧，我哋呢個火燒萬世橋嘅節目咧，就希望咧能夠話到俾大家聽。呢、這個嘅，我哋睇日本，我哋睇成個社會咧，唔應該睇一面嘅，我哋要睇曬全部嘢。我哋唔應該哦，因為日本有煙禁，因為日本禁煙，哇！日本啲市容好整潔啊，我哋淨係睇，喂，日本周街都唔食煙，日本冇人喺垃圾桶隔離煲煙嘅喎，咁我哋香港應該會全面禁煙啦？錯嘅，我哋應該睇埋，其實日本煙民仲多過香港。 係啦，因為嗱，因為如果你睇翻以前嘅話咧，嗱，差遠少少，唔好意思啊。 係 嗱， 唔緊要， 即係喺未正式話全面禁煙化之前咧，喺80年代咧嘅時候，喺呢個國鐵啊，即係一個 JR 嘅站嘅月台上面可以食煙嘅。 何止啊？何止食煙啊？嗰陣時點講啊？你唔俾錢入，你唔俾錢買票入去都得添，未得到人眼光。不過咧 ，AKB 都係一樣，有好多人。喺睇 AKB 咧，淨係好單純睇佢，屌咪又喺一班宅男喺度以為為咁樣， 係 啦，即係我相信唔單止係我啦，其實在座咁多位，同埋呢個嘅喺呢個嘅電腦面前嘅聽眾們都係咁樣諗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咧要摒除呢啲嘅壞觀念，咁當然咧要由我哋自身做起啦。咁除咗 AKB 呢個嘅。AKB48 呢個組合咧，能夠為到冇錯啦，為到呢個嘅日本嘅藝能界、日本嘅呢個嘅音樂界、唱片業界同埋呢個好多人，即係賦予佢哋嘅工作，諸如又能夠俾到佢哋呢個嘅娛樂咧。呢樣嘢咧，我哋要更加多啲宣揚。咁當然啦，大家唔好咁激進，你知㗎啦，香港人咧道德潔癖好重㗎嘛，真係。即係我尋晚嗰啲嘢我唔談論啦，尋晚嗰啲嘢咧， 我都自己都冧冧地㗎啦。 尋晚嗰啲嘢咧，講到呢度咧，分分鐘呢度咧打交嘅，所以 一定打交，一定打交，真係諗起都嬲嘅，真 係。喂，不如我哋講翻個總選先啦， 睇翻總選現場啦。 因為其實咧就總選咧就當就4點鐘開始，其實咧就已經直播，就開4:30啊，剛才係 4:30 咧，日本嗰邊咧就已經開始咗咧係倒數呢個嘅，然之後就正式入咗去總選嗰個部分嘅啦。 但係咧啱啱就 skip 咗，因為我。技術問題咁又望唔到啦。 一來就技術問題啦，二來其實咧嗰部分咧都係200幾個，以近300個嘅成員咧，咁啊逐個出嚟 show 一 show 自己個名牌，係 啊，每年都會咁做噶啦。 冇錯啦，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啲所謂儀式啦，所謂嘅佢哋嘅，同埋佢哋有一個嘅加油團、應援團咁啊上咗嚟， 係啦， 咁樣就 即係頭先嗰啲啊， 係啦，激勵士氣咁樣啦。咁所以咧，大家作為一個嘅冇錯啦，作為一個演出嘅一部分咧，大家可以睇嘅咁。但係咁當然啦，除咗睇之外，都可以聽下我哋呢個評語啦。即係同埋，因為有好多人唔識聽日文噶嘛，咁我哋咧就可以實時咁樣話俾大家聽，究竟裏面發生咗啲咩事。係，而家咧咁就 而家就攞個箱出嚟啦。 係啦， 咁呢個咩箱咧？嗱，結果嚟嘅應該係， 因為佢呢個結果咧，佢就比對呢個嘅其他，佢就當然啦。 律師團去做， 佢係會計師。 會計師團， 會計師團咁 系啦，佢系由會計師，由獨立會計師去呢個嘅採集結果，用獨立嘅一個系統，用由獨立會計師去採集結果，核咗個結果之後咧，就入咗個箱，然之後咧就好似啲 數據庫，然之後就係 印咗出嚟啦，做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印咗個結果出嚟咧，咁就入曬信封，鎖落去呢個嘅叫做一個保安員 保安員啦， 係啦，呢個應該係嗰間會計師公司個老闆嚟㗎啦，連都係嗰班㗎，基本上。但係咧，即係佢呢個個做法，其實就多多少少咧，就我哋唔可以同用呢個嘅即係政府啲選舉嚟比啦。咁但係，當然啦， 香港啲嘢真係， 但係其實 攞曬啦，算啦。 但係其實呢個做法咧，就同其他嘢 similar 嘅，就同呢個嘅一啲let's say 係拍賣會嗰啲咧之類嗰啲都係 similar 嘅，係啦，咁就可以保證到個獨立性咁樣啦。 正式公布啦。大家好緊張， 係啦，咁就而家要開喺呢度嘅， 所以有80嘅位置。 佢嗰個名叫咩？ Upcoming girls 啊 ，Upcoming girls， 冇錯 ，Upcoming， 冇錯，係啦， 係啦，65名至80名就係 Upcoming girls 嘅，係 啦，主播咧就係呢個嘅德光先生，德光先生係一位喺日本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嘅演播員嚟嘅，即係呢個嘅播音員嚟嘅，基本上佢都年年都有，由第二屆開始就係佢嘅。 系啊， 系啊，德光。 我而家最緊張咧，我哋睇下阿環山游醫點樣出嚟。 誒，咁你要等，你要等廿幾名、十幾名先有。 幾名嗰啲啊？呢啲一定選不難嘅，基本上。 未必，未必嗱，票未開咧就冇話定嘅。 係 老婆都有機會落選嘅，因為唔知啲遊王會發咩神經嚇。好啦，我哋準備睇下開票啦。 係。80から65位に選ばれたメンバーで構成されますアップカミングガールズ16名の発表です。 好，而家咧咁就阿德光德方先生咧今日剪咗个票，剪咗个票嘅信封，咁样咧就公布65至80名 Upcoming Girls 嘅结果啦。 それでは今開封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好，而家准备开票啊！ 私の最大の役割であります。当選者の発表でございます。 好，準備發表呢個嘅當選者嘅名單係 第80位， 第80名， 9561票， 9651票 ，AKB 48000B， 大島涼花， 大島涼花， 係啦，大島涼花80名， 七十名最後有80名嘅， 咁 9600飛9票， 9601票 ，Team H。 HKT 四十八 Team H， 第78位，得票数9674票 AKB 九八七四 Team K 宮 崎美穂，宮崎美穗啊， 宮崎美穗 第78名，宮崎美穗係 AKB 四十八 Team K 嘅 77位， 係 得票数。 第77名， 31票， 9931票。 SKE48 SKE 四廿八 ，SKE 48。 小林亞莎， 小林亞莎。 第 76位，得票数9946票， 9946。 AKB48 Team B， 小笠原麻衣。 小粒 圓都有。 小粒圓。 小粒原系呢个嘅移植 member 嚟嘅， 移植 member 系 NMB 移植过嚟嘅， 系啦，好。 得票数， 哇！呢下三名几兴奋啊 ！79票 ，SKE48 Team E， Team E 嘅， 齐藤真木子， 齐藤真木子， 系。 第 74位， 齐藤真木子， 齐藤真木子，齐藤真木子， 92票， 好，已经去到10000票啦。 Team K2， 阿比鲁里奥。 阿比美，阿比刘美华， 阿比刘美华， 哇！喊到， 唉， 新女， 佢连续5年都系普选物到啊嘛，唔系即系入都入唔到，终于入到啦， 都入到啦，唉， 开个官方嗰个 系啊，得， 官方嘅直播，吓， 此方美计， 此方美计系 Team S 嘅。 第四屆總選都入到落二位，之前全部都係落選嘅。 NMB48 Team N， 有先啊， 有先啊， 朱莉， 係 吉田朱莉。 第71位，得票数11000飛41票 ，AKB48 11041 Team B Mix。 田明步， 田明步生来， 田明生来， 终于第一次入 俾你咩人？去喎，之前系咪？之前几次都冇入嘅喎。 17票 ，AKB48 Team A， 前田阿美， 前田阿美， 系 前田阿美， 前田阿美 ，AKB 嘅 AKB48。得 票数11510票 ，SKE48 11510。 山内鈴蘭， 山内鈴蘭，移植 member 又系 移植， 不過個 rank 之前就速報就39，依家少咗咁多。 SKE48 チーム E 梅本まどか。 好，六十八位，11,538票 ，SKE48 Team E 梅本まどか。 梅本月。 投票数11,586票。SKT48 Team K4 SKE 在都幾難上榜 SKT 啊 Team Enkenin 村重安娜 哦咦是不是有人 要好像有很多人都要撤咩喎我聽說有很多人倒 J 說他上不到去喎今年終於 結果就現在都入到了 是喎 873秒 咁他都幾努力嘅其實 Team 4 作為一個 K A， 作為一個 K Y 少女，佢都幾努力噶啦，已經。 邊個啊？聽唔到。 そして、upcoming girls。 六十五位。 第65位。 暗暗三歲啊！ 係啦，六十六位，11,873票 ，A K B 48前波。 A K B 48 Team K。 永美 馬利亞，永美馬利亞六十五位，12,448票 ，AKB48 Upcoming Girls 嘅 Upcoming Girls 係啦，我唔係，其實我都自己都笑咗出嚟。 以上咁多名咧，就係呢個嘅 Upcoming Girls 嘅 岩立沙穗都入到，終於入到啦。 有幾個都有啲， 唔係之前係乜運失敗咗嘛，然之後而家又雖然跌咗，但係都。 如果以票數嚟講嘅話咧，同前嗰幾年有冇咩分別咧？嗱，而家八十位咧就已經係近10,000票啦。 咁樣五萬都12,000票， 已經12,000票啦。嗱， 同上年比，哇，真係已經 好上年比差好遠喎。上年64都係萬松啲九千， 係啦，9,000添啊。 整體嘅票數係上咗去嘅， 好多嘅， 係啦。咁樣嘅話呢基本上選拔嗰一班呢要入到佢嘅票數門檻亦都高咗。 咁聽邊個大賭人花 係啦。不過大賭人花大賭人花我都有注意佢㗎其實。 喂最開心係田明寶嗰啲囉即係幾年都入到 嘅。等咗好耐呀。 等咗好耐呀。 係呀。 冇㗎。 即係南丫島隔離個島呢啲真係。 南丫島個島係咩嚟㗎 貧撚島。 OK,OK, 係。 呢人講。 係呀。即基本上咧，而家你睇少女們耍淚啦，真係 未有攞埋沙油煙， 有埋未有啦，而家肯定未有啦， 未有攞啊！大家 最開心應該係阿比流啊，真 係。係啊，而家日本時間就差唔多六點啦， 連續五次都入唔到，而家終於有一次入到啦，而家。 應該咧，你去到7:30至8:00啦，嘅時間咧，你就會見到還山油煙啦。日本時間我講緊即係香港時間6:30、7:00 啦。6:30係啊，有排啊。 はい、私はですね、去年、県外で名前を呼ば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で、今年こうしてもう一度名前を呼んでいただいて本当に嬉しく思います。 あ、宮崎美穂 が初めてこのアップカミングガールズが誕生したと思うので、この16名で、すごい。楽しい、いい楽曲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不過講真的，對啊， 跌了幾年， 他都他以前是以往是圈內的， 圈內 的， 但是就 馬車邊 練是即到上年直情已經是冇排名㗎啦，已經係圈內㗎。 咁咪即係圈內。 今日翻嚟，仲要好，仲要係咁啱啱好。 咁即係喺一個團體裏面，即係所謂嘅佢呢啲叫做中，佢呢啲叫做中游分子啦。但係不斷喺有新血加入嘅情況之下，係啦，咁係咁當然新血就會上位啦。咁中堅嘅話，冇可能上到位。 冇錯。 即係其實 咁多 member 裏面，其實都即係嘅人氣話，即係呢啲都係全備。 係多多少少，我覺得其實 AKB48 咧，佢嗰個現象其實同呢個嘅一間公司啊，或者一個團體裏面咧，其實真係好相似。即係一來佢本身佢有成員咧嘅問題啦，佢亦都有啲即係啲社團或者身邊周圍嗰啲組織咧，都會有影響嘅對佢。 係第一就係個成員本身嗰個新舊交替嘅問題啦。第二其實你而家俾佢後邊嗰啲係咁上，即係後邊即係講緊華沙油衣啊、帕魯龍是九十，是九十。咁呢啲一路都係企緊多位嘅， 仲蝕多啲啊！ 仲會跌多啲咯。 不斷咁蝕，咁於是咪冇咯。 同埋咧，跟住啲 HKT 啊、咩 SKE 啊、NMB 啊嗰啲，一路係咁上嚟。 啊，已經唔講嗰件咩呃票事件，即係欺詐事嗰啲，又唔講。 嗰啲我唔講啦，我當 唔講住啦，唔講住。 呢件事都應該要講一講嘅，但係暫時唔講住啦。 咁跟住，阿 Mel 呢啲，即一路都係 keep 翻住呢啲咁嘅位，咁其實都算係咁咯。 係啊。 速報での54位、そして今回の村別総選挙でのステージで初めて名前を呼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た。皆さんたくさんの応援。 SKE48 Team K2 嘅阿比羅理髮， 呢個真 係首次進入選拔啦， 六次上總選舉第一次，終於入到圈內啦。 佢係第幾期嘅？佢係 SKE 嘅 第二期。 係咧，因為都係屬於啲元老級嘅中堅分子啦，即係好似 AKB48 嘅，即 係 好似阿 Kobayashi-Kana 咁樣啦，即係好似小林佢咁樣，又係啲中堅嘢嚟嘅，但永遠上唔到去啲非選拔嘅成員啦。 要揾啲突破位啊嘛。 咁呢啲朋友呢啲嘅成員咧，都好努力咁去拆劇場啦。我聽國內嗰啲用語叫拆劇場啦，真係。 其實都係舊年開始接受劇場本嘅選拔，即係劇場本可以投票啦。其實先至會多翻呢一啲咁樣嘅呢一種咁嘅成員多啲咯。 咁啊 係。即係等於之前爆嗰個柴田亞莉，即係舊年就係爆柴田亞莉，都係咁樣爆出嚟噶嘛。 佢係握手會定還是直係？ 握手會劇場啲咯。 佢我聽大家嘅評語就係、是。劇應該係握手會比較多啲喎，如果係柴田亞莉嘅話。 但係你握手會，但係佢握手會佢係神得好緊要㗎嘛？呢個 係啊係啊， 柴田 上埋電視添嘛？ 上埋電視，而家咪叫做慢慢俾佢咩咯？有時佢呢一種制度咧，你要俾多啲即係追開劇場或者追開握手會嗰啲神隊嘅人咧，係俾佢多啲上下嚟咧，咁樣先至有用咯。你以前未有呢樣嘢嗰陣時候，淨係通常本先至可以抽嘅，劇場本抽唔到嗰啲咪永遠 同咩 選拔成員咯。 咦？ 咩事？睇下先。 田明步 啊！係田明步啊！ 係。田明步又係啲元老分子嚟㗎啦。 終於得咗啦！ 得咗啦！哇！真係好開心真係。好難。 我哋睇到 係啊，拳王啊，媽瑤瑤嗰啲啊，全部都企曬喺身啦， 真係。拳王真係。 拳王，你預佢今年又圈外 啦。圈外啊你。唔係講風涼啊，但係真係好難化， 心跳到唔知點添。 係嗱，解釋下拳王即係呢個嘅第一屆猜拳單嘅。 但係點知都係 內田真由美啊， 內田真由美都係上唔到位嘅。 咁但 係， 但係佢而家入咗去呢個嘅綜藝班啊嘛，已經。 唔係佢開拳頭。 哇！直頭土下座啊，真係。 土下座啊！ 即係土下座，感謝大家呢、這個真係第一個爆點啦，叫做。不過佢都等咗好耐啦， 等咗好耐啦。 係啊， 得你啦！ 終於佢係三期嘅話， 三期同阿媽一齊， 係啊，同媽瑤佢哋。 係 啊， 多謝你哋，多謝 好啦，然之後就係媽瑤嘅幫嘅，即係呢個嘅眉粗眼大嘅前田亞美啦，係。 去年よりも順位は落ち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だから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正直悔しいんですけど、でも最近はこう後輩も増えて、なんだろう、もう入らないかなと、すごい不安だったので、 講下講下都會喊噶啦，喺呢啲。 係啊。 佢就話即係啊，雖然 純因其實佢係跌得都幾認下噶，佢係 舊年 係年年跌噶，37、42、53，而家仲要跌到落去，而家就第幾啊？ 六十 添，一陣跌落去，係啦。 仲俾佢入到咪好咯？ 係咯， 都係俾佢入到咯，吉係啦。 因為重點係前田亞美，佢冇乜特點啊嘛。 啊，咁啊係。 佢除咗佢條眉粗啲之外， 咁呢啲唔可以講嘅，講到咁啊真 係。即係佢都好努力嘅，但係即係佢喺其他地方，佢有啲地方佢可以同其他 member 係有得揮過先至可以做得到嘛。我覺得，即係你要即係簡單嚟講，做下屬點樣上位，你又唔可以陰質地咁樣篤人背脊啊嗰啲咁樣，係咪先？咁你就 直 冇錯啦，即係你就要揾啲爆點俾自己啊嘛，即係點樣推銷自己呢個係好重要咯。所以我覺得睇 AKB 就都要睇，即係可以睇。睇埋呢個嘅，我哋已經係職場生存策略咁樣啊！真係。 梅本源，謙衣嘅副隊長。 哦。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簡單， 非常精神。 はい。私は今回の総選挙で68番グリッドという皆さんがスタートラインを くださっ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ここから夢や目標を絶対に自分の力と皆さんに支えてもらって、絶対に何事にも全力で取り組んで、 有自己的力量梦想在这里出发得到68位。 是啦，咁啊，佢覺得咧，今次咧係大家咧俾咗個呢個嘢，俾佢站在起跑線上面啦。 Catching me 就係嘛， 係啦。即係佢 繼續支持啦， 大家真係 幾驚奇啊！ 可愛嘅妹子，精神嘅妹子係要繼續支持嘅。 係啊， 係明太子。 係明太子女啊，我哋睇一睇明太子啦。K Y 少女第一次上場啦，終於，唉， 真係好難。 終於有佢啦！我上我仲上次 係啊，都話唉，點解佢冇啊冇去品？唉，而家終於有佢品啦，終於。其實都係值得開心嘅事嚟嘅。 一個佢，一個中西自代理，我都好睇好嘅。H K 之類嘅。其實以綜藝節目嚟講啦，當然。哎呀，我哋睇呢個嘅明太子啦，啊！明太子， 就係呢個啦。 係咁啊，真係萬嘅五六萬人一齊同佢叫呢個明太子啦，真係。 希望出年可以出下一屆總選舉，可以再上多啲啦。一上就上到上癲㗎啦！呢啲 因為呢啲叫做綜藝瓜嘛，佢哋叫 綜藝卡係啊。 綜藝卡一打綜藝卡嘅話咧，就好容易上去㗎啦，應該。 诶、欸，咪做乜嘢咧？ 点啊？ 企错位 啊？企错位啊？傻货啊！你真系。 佢哋两个真系 friend 嘅啫。系。 咁其实我自己睇好嘅次世代里面咧，就系睇好呢个银河沙穗。 你有咩好咧？你解释下喎。 嗱、欸，之前有个节目咧，嗰啲综艺节目咪即系去估个 keyword 咧。佢係個思維好清晰嘅、如果你一直咁講係巴黎嘅嘢咧，個答案就去巴黎，但係個答案佢本來要答嘅答案係法國嚟噶嘛，咁、於是佢係講一個聖咩啊？聖咩山啊？ 聖紅花。 姓乜嘢山唔記得咗，我都唔記得咗。咁即係證明佢嘅思路好清晰。 即係換言之，佢嘅思路清晰，佢好清楚自己喺咩時候做嗰啲嘢。 係啊， 咁一個成果之下， 佢大學生嚟嘅。 誒係，係喎， 大學生嚟嘅， 即係有腦嘅都。 係啊， 即係喺 AKB48H。 誒又係啦，係啊，而家。係啦。河沙河。 哇！七萬人啊！要記住係 七萬人一齊做呢個 cash pay， 其實對於個記者對於個成員嚟講都係非常之大嘅激勵嚟噶嘛。 係啦。點解你真係傻貨啊？三河真係傻貨，點解可以企錯位 ？OK 嘅，我覺得呢啲咁都幾精神嘅，即係佢係即係三槍手之外嘅一個可以值得期待嘅對象啦，各位。岩立沙穗 AKB48 千科嘅，好接住落去就係呢個嘅 AKB48 千 K 嘅永美瑪麗亞。 永美哪个 Maria 系啦，其实睇嚟佢都接受唔到自己嗰个成绩咧系下跌咗嘅， 系啦， 所以见到佢发言咧，其实都有少少窒下窒下，但系咧佢讲下讲下，你先至发觉系，其实我系 center 嚟 嘅，系啊，其实咧佢啲叫做咧跌咗都有着数，因为咧佢唔跌嘅话咧，其实反而佢会企喺后边咧，咁啊做人哋嘅陪母， 做人陪母喺后边佢嗰头啊， 你 咁样仲正， 呢个系 冇错，你而家咁样跌下跌下，好运系啦，好运你去到65位，你跌到65位，你仲可以有一首歌嘅 MV 企喺中间，其实系有着数嘅，计落计落条数 系啦。 不过呢啲好真系好讲文水咗而家。 喂，复翻啲数啊，不如 系啦，冇错。咁咧就由我嚟，复读呢个嘅由65至88位嘅呢个嘅名次啦。好，第65位系12448票 ，AKB48 千 K 永美玛利亚。66位11873票 ，AKB48 千 4 岩立沙穗。67位11586票，呢个嘅 NMB48 千 N HKT48 千 K 4兼任嘅尊崇幸奈。 咁68位咧就系、是。11538票 SKE48 嘅 Team E 嘅副队长裴本源，然之后69位咧11510票 SKE48 Team S 嘅啱啱 移植的山梨玲奈。七十位呢就是11117票 AKB48 Kim A 前面阿美， 是啦，是71位11041票 AKB48 Team B田明步新來， 你都講唔切讀啦，因為而家都公布埋， 我哋接住落去咧，係接住落去已經公布呢個 Future Girls 啊，咁樣 哇，真係快到， 快到你啦， 時間係 好快啊， 12,560幾票， 松岡夏美， 松岡 HKT48 嘅， 松岡 係。 松岡菜 集系啦， 松岡菜集系 啦。 749票 ，AKB48 Team B，AKB48 Team B， 内山奈月， 内山奈月，内山奈月 系啦。 12,824票 ，AKB48 Team 4，AKB48 Team 4，西野美纪， 西野美纪 三枪手之一。 哇，三桶四四一， 三 槍 手之一 入咗， 系啦，第六啊一位， 位啦， 12,913票， Team N 同 Team Four 嘅小谷李步， 第六順，目標數12,937票 ，HKT Forty Eight。 第六十位，第六十位 ，HKT48， 板口李子， 板口李子，咦？啱啱前嗰日我先睇完佢哋节目，啱唔啱啊？呢啲 新星格 系啦 ，NMB48， 59位 ，NMB48， Team B2， 啊 B2 喎， 哦，四日嗰个字我都冇识读。 苏夏东， 苏夏东， 苏夏东，好似系。 NMB48 Team N 58位 ，NMB48 Team N 上西位， 上西位， 系冇错， 个位置都几厚啊， 14,000票啊， 估唔到啊。 第57位 ，AKB 14358 AKB48 Team K。 喂，石田成香，呢个系标准宅女，标准宅女石田成香57位， 咁样叫佢嘅， 咁佢系自然噶嘛， 系 嘛， 系。 第56位 SKE48 Team S， 大长尾， 大长尾袋， 喺移植咗之后就56位，佢上届几多位？ 上届咧，佢就 哇， 死啊 ！SKE48 Team K2。 SKE 四十 ，SKE 48 继续啦。 Team A 兼任， 嘿嘿，兼任 member。 古英来喎，古英来喎，狐狸啊， 系， 好嘢。古田来喎， 古田来喎， 终于有 翻， 终于有 van 啦， 系啦，终于上位。 SKE 48 都咪跳出嚟 搞错嘅。SKE 48 Team K 2山田瑞穗，山田瑞穗，山田美智学。 山田美智 学，系啦。 53位呢， 第53位 NMB48 Team B2 嘅市川美夕， 市川美夕，柠檬妹 Fresh Memo， 系 第52 52， 第52位 443票， 15443票 AKB48 Team B 仓池明日香， 仓池明日香，哇哇，越后啊，仓池明日香做咩事啊？喂喂，真係冇可能喎、 啊！冇計啦，小喬選手已經退役啦嘛。 係喎、啊， 冇小喬選手加持冇辦法嘅喎。我覺得 啊，喂， 第51位加槍是 AKB48 Team 4江田奈奈。 50位啊！ 第50位16022票。 Team 二 ，SKE48 Team 二。 快得啦，木本花音嚟嘅肯定 係。木本花音， 木花音咯。 HKT 兼任得一个啫嘛。 HKT SKE 兼任，木本花音。 犀利 嘅。 第49位啦。 Center。 16,100 票。AKB48 Team K。 伊华神米沙奇。 岩座 美少。 岩座美少。呢个演歌女。 好多人都。 演歌女啊， 好睇死佢啊！ 唔系佢少声不断喎， 佢系叫做美声嘅，今次 升咗啦，升咗啦， 点解？ 其实佢嘅 排名係升咗㗎。 五十幾啊，舊年好似冇記錯， 同埋。佢嘅票數都係都幾靚喎，16,100票。 啱啱係， 佢係即係爭第五馬位，佢係爭木管花音大概呢個嘅70票嘅啫，其實。 啱啱係呢個非常高嘅 center。 係啊， 33跌到56，而家又升翻做叫 Future Girls 嘅 center， 都其實都一件 有着數 嘅，有着數。 喂，咁下一隻單係演歌嚟嘅嗰只。 哇！講呢啲 真係演歌後面一句。 你真係講呢啲？ 你唔係講呢啲，講邊啲？ 係松江菜澤係啦，咁啊發表佢嘅感言都係感謝大家啦。好啦，然之後內山內月 AKB48 嘅。 係係係 出 嘅。 係。 都係多謝大家啲咁樣 啦，都係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啦。即係我哋要睇下咧，有冇啲咩 man 牌嗰啲咩突出嘅表現啊！真係。啊。 係啊。 一回一回的握手会 坐回 来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嘅表演咧，其實都係咧一路企喺側邊嘅位啦。咁啊，但係咧就經過咧呢個嘅握手會啊，同埋呢個喺握手會裏面咧一個一個咧同 fans 嘅一個嘅交流啦。咁啊，又得到大家嘅支持，係啦。咁啊，終於咧而家可以係啦，咁就企喺呢個台上面。咁然之後而家又喺度 catch face 啦，佢表演緊。 啊！聯啱啱冇收到 live 嘅 update 啦，啲票數出曬曬嚟㗎啦。 大家如果係有追蹤到有加到 AKB48 Group 嘅官方 line account 嘅話咧，係可以收到佢哋嘅票數嘅一列表咁樣。 一列表我哋可以唔使再講。 咁又唔係嘅，我哋都要講下嘅，盡下 衰嘢俾機啊！ 唔好話，唔係驚講唔曬，我係驚講唔曬咁快。 好，三槍是西野美姬。 好怕，好怕胆，好冇胆啊！佢冇胆，冇胆鬼。冇胆鬼西野未姬， 嗰条片啊，好经典噶。 哇，用咗廿分钟， 系只狗仔，听下先，听下先， 我听你讲咩啫。得到大家的認同非常之幸福。 係啦，想成為能夠好能夠企喺 AKB48 嘅 center 嘅人嘅， 冇錯。 係啦。呢個西野美姬佢呢個嘅膽小 character， 我都睇佢新節目咧，佢成日咁樣啲下，其實都幾得意嘅。嗰個節目啊，真係幾好睇嘅。好，呢婆婆。李婆婆，小谷李婆啊， 小谷李婆， 是啦， 咩啊？ 李婆婆， 李婆婆，冇听错咗啊！司徒婆系，一阵出现嗰个， 嗱呢人， 私の自慢の存在です。私も皆さんにとって自慢の推し面になれるように努力し続けるリポポでいます。そして。今日は雨が降っていて寒いので帰ったら皆さんゆっくりお風呂に浸かって温まってください。 今日好凍啊，翻去借沖涼。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係啦，除咗即係除咗佢會成為咧大家繼續可以大家尊敬嘅呢個嘅李婆婆之外啦，咁啊今晚咧因為咧落雨啦，咁樣咧就大家都落 翻曬， 記得翻去咧沖個熱水涼，咁就暖暖個身啊！啊，真係李婆婆， 真係婆婆嚟㗎。 係啦。好，板口李子。 喊腔搞唔掂啦， 系啦， 诶呢个真系 系板口李子系啦，即系最初开声咧就好似有少少窒窒地，但系咧都可以讲到嘢嘅，系啦。 今年嘅总选举。 48完了前でテレビで見ていて、そして去年はサッシーさんが1位になるのを座って見届け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くて、でも今回は。 去年就喺电视机睇咗呢个嘅总选，就见到沙士咧，就即系见到子源咧，就成为第一啦。今年就能夠坐到喺度咧，咁就希望咧能夠可以show到大家咧，俾大家睇板口李子有幾 有幾光榮 嘅。劇場公演や握手会に、そして今日のこの気持ちもクーブルプラスに書きたいと思うので、皆さん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 好啦，咁樣咧，咁就今日啲感想咧，等等啊，嗰啲全部咧都會寫喺 Google Plus， 記得就追蹤佢啦。 どんどんゆっくり私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だいて、好きになっていただ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如果係即係話即係即係即係叫佢話留意多啲佢啦，即係 工業少年都為佢開心啦， 工業 少年都為佢開心， 咁都係 噶。去年に引き続き、私をまたこのステージに立たせてくださり、 好，蘇夏東，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蘇夏東， 五啊九位。 私も今年で高校一年生になり、 今年就高中一年班，係啦，雖然都仲係好後生，係啦。但是呢就不可以永远都是靠这个的自己的一个年轻 member， 但所以呢他都有一个目标的。 是的， 他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呢就以这个的排名呢为这个的基础，这样呢多谢大家的支持， 继续努力这样。 是的， NMB48 Team N 的 Johnny Scale， 好， NMB48 Team N 上世位又是 NMB 的元老人馬來的， 是的，就是為 者，やっぱり皆さんがいるからこそ総選挙に立候補しようと思ったし、皆さんがいてくださるからこそこのステージに立って今こうやって皆さんに気持ちを伝えられているので本当に感謝し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も皆さんは私にとって何よりも大切な存在で、こうして皆さんの笑顔を見れることが私にとって何よりもの幸せです。本当にうるピーナッ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能夠看到大家的笑容是他最大的幸福。 又 是 那些 是 的。 是 的。是 AKB48 横 向 Team K 的 春香。AKB48 田晴香標準宅女。 元老級 元老的標準宅女。 他 不錯的其實。我覺得他做初音Niki其實都做得 OK 的。我看他的表演，即是他舞台演出。 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結果がこの57位に現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速報ではですね80位だったので、 速報は80位。咁雖然佢都有少少擔心啦，係啦。 こう皆さんの顔を見ると、 但係見到大家嘅樣， ここに立て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て、 係啦，咁啊能夠企到喺度咧，佢就感覺到企喺度啦，即係而家企喺度嘅感覺，咁樣就非常之開心。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嚇。 再次拜托大家啦，我中意呢句噶啦，若老师我哋嗌先啦，首先 一定会有啊呢句， 系啦，然之后话大唱起来， 大唱啦， 系啦， 移植过去 Team K 完全移植嘅， 完全移植嘅。 笑え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今年もこうしてステージに立たせてもらえて、今すごく安心していて、本当に笑顔。 至少緊張は現在好安心好定 啦。はい。 明日からまた SK48 の魅力を伝えられるように、私自身魅力を磨い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明日開始咧，就希望能夠咧將為大家咧將 SKE48 嘅呢個嘅魅力嘅傳俾大家咧，咁樣咧佢會繼續努力咁樣嘅。 我見到現場都幾大雨下嘅。 係。 啱啱見到啊，南哥後面咧幾多雨滴咧，真 係。係啊，然之後啊，古田內王， 古田內王 講下就已經。 因為古田內王真係兩次選拔都失敗咗，咁而家終於 得米啦， 得米仲要係一嚟飆出嘅做得。 係咯，都幾大嘅躍進。 係啊， 應該兼任對佢哋個幫助， 應該 係 好大，但點知上年係竟然係落不打三更咁。 咁呢啲係靠努力嘅。 係啦。 我哋睇下佢咩 comment 先。 私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に。 大家注意到我嘅。 感謝しています。こんなに素敵な順位をもらったのはテストでも。 得到一個咁犀利嘅順位， 係啦， 企喺呢個位。 希望能夠喺 SKE 48 嗰度繼續企喺度努力， 係啦。 跟住講唔到耐啦，點入咧你話？ 係，所以 好嘢，不過係 係啦，不過佢都努力咗咁多年，終於成功咗呢個， 係啊，呢個一件開心嘅事啊， 冇錯， 好嘅，我都開心， 係。呢啲再上一級，呢啲再上一級就過呼吸嘅咯喎， 係啊，真係， 係啊， 好啊，睇佢咁多好啊， 係啦， 開心先過呼吸啊嘛，啱先， 一定啦， 就似感動啊嘛，啱先。 冇錯， 山田瑞穗。 五啊四位，山田瑞穗， 山田瑞穗， 非常感謝大家。 繼續感謝啦，不停一直重，重名 係啦。 今まですごいたくさんのこと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どんな時も私をそばで。 而我雖然經歷過好多事啦， 支え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而我雖然經歷過好多事，但係咧一直都係旁邊支持我嘅人，多謝你哋。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見到這麼美麗的景色，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多謝大家。 又是這樣， 這些叫做罕放。但是呢，他剛才說了一句呢，一個支持大家，然後就避水。哇哇，死了死了，這個大禍了，真的。 大禍了， 我們吃檸檬了，一起 等吃檸檬了，我們 吃檸檬 了，我們 系啦，舊年五啊七位，而家今年五啊三位嘅躍進，系啦，系非常之開心嘅。系啦 ，fresh member，fresh member，fresh member 嘛， 系啦。系啦，雖然有，雖然有好多呢個嘅年輕嘅非常之 fresh 嘅成員加入啦，咁樣，但係咧我都會咧為咗成為呢個嘅 fresh 嘅檸檬咧而咧繼續努力嘅。 真係 fresh member 真係。 何でしたっけ私、私はなので今年も皆さんと約束したあ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を 選びたい。はい、 好、然後大家一起来吃檸檬啦。はい。 一起来。 レモンの上にも3点、チリ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皆さん一緒にお願いします。 好，大家一齊嚟做，我唔做，你哋做 啦。我唔做， 唔得，呢個唔做，呢個唔做。 哇，真係要做呢個非常之需要有恥力啊！真係 恥力，恥力。 我哋睇，我睇住大家一齊食檸檬。 基本上係， 佢又想做檸檬。 打死依嘢一樣嘅，都要有啲恥力喺度。 咁佢做檸檬，大家咪食檸檬咯。 真係大鑊， 真係大鑊。 係。 好，然之後阿昌子嚟嘅， 昌子 係啦。三十六至五十二得唔得啊？大張盤， 嗯，要睇下點講啦。 今回 Future Girls ということで、選抜 Under Girls、Next Girls と 乜都做過 啊。順調に順調に回ってき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も、知名度はですね、これから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げ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雖然順位不斷下跌，但係咧希望咧能夠呢個嘅嗰個知名度不斷上升啦。系啦，佢直至到呢个2020东京奥运之前都系唔会结婚，请大家多多支持啦。 佢话佢之前 都已经好学戏嘅，佢都。 佢话佢之前选拔 Under Girl 非常 不 断 上，不断上，不断 上，不断落啊！ 好啦，然之后三枪士嘅冈田奈奈， 哪支呢？ 第二次就 要认真认真嘅角色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ステージに立つことができて、この総選挙で名前を呼ばれることができ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 好開心啊！企喺度， 係啦。でもですね、私はいつか必ず AKB48 を背負う人間にな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絕對咧，我總有一日要成為呢個嘅成為背負 AKB 嘅存在嘅人物。 三同事遲早都會，正如而家嘅排隊條拉一樣嘅啫。 所以咧，要繼續借大家嘅力量。所以咧，要請 大家 多多支持啦，即係。好，然之後第五十位木本花音。SKE48 HKT48 Kim Young 木本花音。 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多謝投票同埋支持佢嘅人。 呼ばれ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不安に思ってたので、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 終於嗌到佢咯，佢 份 名啦，咁好高興 啦！有佢有，有佢份啦，真係。 舊年都有，睇先， 係啊， 可以結婚嚟， 咪有嗌到都 OK 啦。 好，然之後四廿九位，岩左美少，係。 啊，睇下咪唱演歌啦你。 係，呢個要問阿秋元康先知喎。 今年は厳し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た部分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さか順位が上がると思っていなくて、すごく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私。選抜総選挙でセンターをやらせていただくのはこれで2度目になるんですよ。 おお、其实これ第二次、これ第二次成為嘅センター嚟噶啦，已经喺总选举里面。 最高のお返しをできるように。 讲翻转头，其实 咦係喎，第四屆佢係 33係 咪啊？ 33係 Under Next 咯 ，Next Girls 嘅係啊，而家 Next Girls 而家係 之前 Next Girls 而家就係 Future 啦， 陣間就 Next 啦，係 啦。 接住落去，我哋就要公布呢樣嘅，日本嗰邊就會公布呢個嘅 Next Girl 嘅名次啦。 係啦 ，Next Girl 就。 好啦，嗱，佢哋繼續講嘢啦，我哋呢度都講嘢啦， 咁我哋又講嘅嘢啦，佢哋講啦，佢哋講，我哋講。 西野未基講，咁就西野未基都要自己寫上去。 係，呢啲好，大家都 係估，呢啲係估都估唔到佢會咩噶嘛。 阿文山上都有份 啦， 尊重啦， 師傅印唔到咁多噶，有時呢啲嘢係咪先？200-300個名牌要錢㗎嘛。 尊重啦，尊重之前其實都幾驚佢入唔到， 即係冇人估到啊？ 你應該咁講。川蟲其實咧，我哋冇人諗到佢入得到。 嚇係啊！ 我都係冇諗到。 我想佢入喎。 尋晚咧，尋晚喺富士台咧，各大呢個嘅評論，各大呢個死宅評論員啦，即係又係阿阿奧基啊，又係阿二野先生嗰啲咁樣啦。 哦，又係嗰啲咁樣。 係啦，佢哋評論咧，基本上佢都話其實川田咧其實咧阿穆拉斯基咧真係川蟲咧真係佢都想佢上去嘅，但係其實你知啦，大家有難度。 好， 接住啦，公布 Next Girl， 33-34。 大家就 好冻喎， 见到啲 冰，系啊，好冻口喎，个个都拎毡， 系啦，冻啊，真系落雨啊嘛。好，48位，16449票，本川碧为 HKT48 Team K4。非常之開心， 16726票 ，Team K4 Team K4， 佐佐木优佳里47位， 第46位。 第四十六位，17479票， 岩永嗣久美， 系啦，岩永嗣。 得票数17600， 岩伟阿美，岩伟阿美啊 ，AKB48 Team K 45位系田野优化，17608票，第44位17616票 ，SKE48 Team E 机缘幸华， 第63位。 第43位17745票 Team M NMB 48 Team M 百家美樓 第42位 啦，18000票18043票 HKT 48 Team 4 HKB 48 Team 4 太田愛佳 哦， 多田愛佳 愛佳 啦， 佢 正啲啦 ，HKT 佢成日都講錯嘢 ，K 波 HKT 即係有啲人好中意咧 ，K 波同埋 Team 波可以係 Team M， 係都會好亂 嚟， 係誒阿瘋子喎，佢呢個兼任 pattern 一定係瘋子， 瘋子啊， 41位18896票 ，NAB48 Team M AKB48 Team A Team 任始倉瘋子， 18822票。 第40位18822票 K two S K E 48 Team K two 木下有希子， 木下有希子， 喂，都系跌埋落地下喂，哇！ 系咪讲饭？系咪讲饭球嘅？ 真系呢个，真系好难讲啊！ 都系噶。 H K T 48 Team H 阿奈智希罗 月井千寻 39位18825票 H K T 48 Team H 嘅 Captain 月井千寻。佢應該仲係 captain 啊，冇錯啊嘛， 佢話啊嘛， 係 咯，錯佢錯啲， 誒填到咩料喎？填到 啊， 野段 填喎 ，OK 喎，都係次世代啊。37位19315票，古川愛理 啊 ，Ivy， 你真係掂， 本來漫畫嚟， 哇，即刻舉手， 我頂， 即刻舉手啊，唉，我得咗啦。 好，36位20414 AKB48 Team K 小岛真子 大头，大头， 第30位， 即系三张少出晒 咯，佢预咗唔高嘅， 系。35位2068 NMB48 Team B2 梅田彩佳，哇跌得咁厉害， 哇都咁猛嘅喂， 喂 梅田，阿梅田一跌跌落去三 十二，之前三十五喎， 系啊， 几喎？ 旧年仲话谂住有机会上下， 即系仲跌翻落去， 系咯。 咁即係今次嘅組角結果係 非常之好， 有喜亦有悲咯， 一定啦，次次都係咁樣，呢啲叫戲劇啊嘛。 咁冇， 如果唔係年年呢度叫咩詞點樣寫啊？ 冇錯啦。 但今年又比較震撼啲。富士耶 雷娜，誒雷娜啊， 雷娜， 富士耶雷娜。 聲頭啊！ 聲頭喎， 沙沙埋聲頭， 對啦喎，移植咗之後反而就 個數字 又係香港飯頭嘅 呢啲，乜雷娜咩喎？冇就係出冇冇影嘅喎， 嚇啊係喎，等先我睇下先， 係啊，今年出冇冇影啊，跟住跟而家咩啊？唔信得 啊係，咦係啊嘛嘛嘛， 雷娜咩？ 係咯。 有喎，半票。 哇，入黃股都好急喎， 都幾厲害啊， 真係。 中華的雷娜。 咦，話説之前有個半票嗰個，咩平田女孩嗰個咧，去邊咧？ 真係唔知啦。 見咗啦。 阿本尊碧惠，阿本尊碧惠嘅吸名啦。啊。諗住冇俾人嗌㗎啦，但係俾人嗌到就點講啊？都嚇一跳，違法搞笑。係啦，咁咪捻下，捻下塊面，哎，痛到喎，原來係真嘅。 期待がすごく詰まっていると思うので皆さんの期待に応えられるように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之後呢都係例牌㗎啦， 之後都繼續大家嘅支持啦， 大家拜託大家咁樣啦。 AKB48 チーム4の佐々木ゆかりです。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都係投過票俾多人啦，多謝大家。 感謝投過票俾佢嘅人啦。 私は今回初めて名前を呼ばれることができて、 今次第一次俾人叫到名出嚟，非常之幸福啊！覺得 まだまだ未熟な私なんですけど、 雖然仲未成熟嘅我，雖然我仲未成熟，但係希望能夠即係終有一日會成為呢個嘅 center。咁啊，會為住呢個目標，咁就希望咧呢個嘅。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れからも。 希望呢個嘅大家繼續支持佢，接住落去咧，仍會咧，希望咧能夠為大家帶來好多嘅 happiness 啦，而繼續努力嘅。SK48 Team E 南美涵、岩永亞美四十六位嘅。 今夢のステージに立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だろう、実感がまだあまり湧いてないんですけど、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雖然咧就仲未有呢個嘅實感啊，仲未實，即係仲未感覺到，實質感覺到啦，但係都非常感謝大家嘅。 この46位を新しいスタートにして、今日からまた夢に向かって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仍然係一個作為一個嘅46位作為起點咧，咁就希望咧接住落去咧都可以繼續努力嘅，感謝大家嘅支持。 ゆかちゃんです。 好，田野優花。 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佢喺呢個嘅 AK Bingo 啊，就佢係都比較比受注目嘅一個 嗰個嚟嘅，係啦。38位で今年45位ということで順位の方は下が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雖然較 今 年 咧嗰個成績跌咗少少，係啦。 但係努力都仍然會不變嘅。 上を目指して。 係，會繼續咧向上。 もし総選挙があるならこの。45位という順位を超えて目標達成できるように 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比起呢個嘅名次更加上去。 両親や友達ファンの皆さん、みんなにこれからもずっと感謝し続け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多謝曬啲 fans 呀、 朋友 啊、 家人嘅支持，係啦。 こちらは44位京子さんです。 はい。 機緣幸運。 44位。 17616票啊！佢系天意机缘幸运。 其实佢呢一个票数啊，真系争八票嘅啫。44位17616票，45位17608票。 哇！又系 争八票， 争八票咁大。 所以咧，任何投票都系，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嗰票系唔重要，你嘅一票系好重要。八票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嘅人生啊！ 即系8000英。 8000英可以改變一個位置，其實好抵噶，真係比例投票制都冇咁陰啦，真係。 真係，你抽緊邊個水啊？你 皆さん， 你唔使計數啫嘛，1000英正常盤啦， 係咯。 唔係，你 member mobile member 500yen 啫嘛。 哦，係喎， 我仲抵四百四千。 啊，係啊， 四千 yen 可以改變一個人嘅人生，你可以想象。 唔係，數人可以唔計嘅。咁鬼知呢啲係邊個投嘅咩？ 咁都係嘅， 咁咪。跟住四十三位， 四十三位 嘅一七七四五，八间美楼， 八间美楼。 好鬼死 happy 啊！ 因为佢啲 cat face cat face 嚟啊，呢啲都系。呢个系佢嘅金牌嚟嘅， 金牌系嘛？ 系啊， 我 NMB 我唔中。 我都麻麻地，我都麻麻地。 系啦，希望咧就能够呢个嘅继续咧传达俾大家啦。呢个系啦，非常感谢大家。呢个位置对于佢嚟讲已经系大家赋予嘅金牌嚟噶啦。系。 HKT48 Team K4 Captain 林德国 到 第 二位，好多谢各位。喂，跌得 42位 HKT48 Team K4 嘅 Captain， 差唔多啦。 跌咗几多？ 虽然今年嘅目标咧喺呢个嘅入到十六位啦， 差好远。 系啦， 上年都之前两次选举， 系啦， 虽 然系啦，但系能够升到一名，其实已经好开心啦。 一名，一名。五廿二、四廿三，五廿二，唔係都係四廿二。 係啊，咁多年嚟，今年就最開心嘅啦。今年嘅選舉期間嘅宣傳活動係非常之感謝大家。 其實客套説話嚟嘅呢個係， 佢客套還客套啊！講真嗰句，佢都艱辛咗咁多年啦。仲要當初留學生，即係呢個嘅。別有移植留學生對我有嗰陣時，佢竟然 OK 咗呢樣嘢，其實都係都幾衝擊性嘅嗰陣時， 甚至係話佢自己揀添。 係啦，因為始終嗰陣時係佢係 Team B 裏面嘅其中一個元老嚟㗎嘛。 之後 佢係 三期㗎嘛， 係咯， 三期。 佢係 Team B 元老，佢係元 B 啦，所以叫做係咯。 最後決定都係跟阿子源過去 Team 唔係。HKT 系啦， 我覺得都好大勇氣嘅。 咁而家仲要俾人係話可以去做到隊長咁。 咁啊，隊長呢啲講真嗰句，中央派中央派位都係咁派， 都係 中央 嚟嘅 啫嘛。 中央派落地方做個書記咯，大佬。 係咯，支書局長嚟啫嘛。post 嗰啲我覺得唔重要，但係重點嘅就係佢為成個 group 所謂做貢獻咧，其實大家係有眼睇嘅。 阿木系有希子， 好接住落去，下有二十位 啦， 估唔到，系啦， 系啦， 应该有啲香港嘅 有啊， 系啦， 翻国外， 唔系 啊，但系木下有希子上次我喺 CP 见过佢表演喎，好似， 系啊，嚟咗啦， 我记得， 哦，系啊， 嚟过几次啦， 系系。 又係估唔到 能夠 介個咁嘅位咧， 係啊，非常之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 四次總選舉全部， 不過其實佢 今次就一入入咗四十位。 不過其實佢有冇？其實佢有冇話即係佢嘅血統，佢係純正日本人嚟啊嘛？定還是佢唔係啊？佢應該話嘢啦。 佢喺邊度用邊度㗎？日本用邊度？ 真都冇記得。 要睇睇啦， 係咯， 要睇睇。 但係 呢啲唔係重點， 唔係重點， 唔重要嘅重點。 哦，我諗起問下啫。不過因為佢都其實佢嗰個樣咧，一睇出嚟咧，日本人咧，佢好排，即係多多少少咧，佢話佢唔排外，實質上佢都有啲芥蒂嘅。佢見到你唔係本國人咧，點都會有啲諗法。好，接住落去嘅 HKT48 Team H 月井千尋 Captain 啦。 哇！喐要真係好激動 啦，梗係啦，因為佢月井係不嬲都俾人話呢個嘅廢柴 captain 嚟噶嘛， 但係係咯， 不過佢呢個 character 做得幾好嘅，事實上 係嗰啲無為而治 captain 啊， 係。真係估唔到啊 ！captain 廢柴講句嘢都可以。咁有喜感啊！ あんまりこう成功したことがなくて失敗ばっかりで、どんまいあないっていつもみんなから言われてたんですけど、今日はもう初めてランクインしたので、どんまいあないじゃなくて、やっとであないって呼んでください。これからもあない千尋の応援と HKT48 の応援を。 而家呢個咩？經歷過多少多少嘅嗰啲失敗啦，咁啊得到大家嘅支持啊，咩祝福又係幾花上嚟。 HKT48 Team 哦，田島牙 樓 HKT48 Team H 嘅。 升好多， 佢系原石嚟噶嘛，又系 原石噶嘛，廿年难得一见啊，呢个又 系的确，我都觉得佢同最初嘅朱莉奈有啲相似，系啦， 五万五十八 系 啦， 系。 でもその間に、なんか握手会とかで支え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方とかの笑顔とか大丈夫だよっていういろんな言葉とか。 喺阿手本上，你見到大家俾嘅笑容啊，咩令到好開，令到安心，之前都好緊張。 この票数は私への期待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この期待に応えられるように、そして皆さんにありがとうの恩返しができるように、これからもメルらしく笑顔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博多劇場でもぜひ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最开心就系次次都系影住阿叶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SK48チームチェンジフルカーです。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福屈奈里。 名前を呼ばれた瞬間、もうちょっと可愛いね、可愛く映ればよかったなと反省してるんですよもう。でもそれが古川らしいと思うので、これからも古川らしく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してですね、皆さんの応援のおかげで。 哇！有嘢出，有话睇，有话睇， 系。 哇！ 系小爱嚟。旧年佢好似系将小爱嚟画喺手掌上面，然之后湿咗，然之后湿咗有少少挂咁样啊嘛。 咁啊，今年就 今年印咗出嚟， 今年系印咗出嚟就摆喺两孔之间 度攞出嚟， 佢都几好嘢。 大头。 好，有小岛真子。 我真係讀環山 Team K 喎，係 啊，環山 Team K， 係啊，佢真係讀環山 Team K 喎。 我覺得佢呢個做法幾幾好喎，其實。今年嘅順位咧就即係非常之大嘅 jump up 啦，一個大躍進啊，對佢嚟講。 今年得到好多機會啦， 選又兩次選拔。 だから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ってもっともっとちゃんと結果に残し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うのでこれからももちろん楽しみながら笑顔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皆さんついてき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今年不会放弃有机会啦，因为请大家去期待我的即系期待佢嘅演出。 Team B2 の梅田彩香です。今年もステージに立たせ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我哋继续感谢大家， 继续感谢大家能够俾个机会去企喺呢个台上面。 私は AKB の2期でデビューして、優子も入れたら残り4人になりました。なんで自分が卒業しないんだろうなって考えた時に、すごく48グループが大好き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に。最近すごく思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計埋大到優子咧，佢都係佢係佢係佢係四佢係唯剩翻唯四個嘅AKB 48嘅二期 生 啊，係啦。咁佢都諗下喺諗緊點解自己唔畢業嘅情況之下咧，啊佢發覺佢其實我都非常之中意 AKB 48嘅。 AKB 48で骨を薄める覚悟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して。 咁啊，可以希望喺 NNB 喺度繼續燃燒佢嘅青春啦。 去年より順位は下が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 雖然呢個名次比今年係跌咗嘅，但係咧能夠俾好多人嘅支持咧，先至可以有呢個順位。 仕事選んでなかったら、ファンの方という財産は私はもらってないので。 如果佢冇選擇到呢個工作嘅話咧，佢就唔會有呢個嘅呢個嘅 fans 嘅支持，呢個非常之重要嘅財產。咁啊，非常之感謝大家。即係簡單嚟講咧，選票即係簡單嚟講，選票就係呢個嘅被即係候選人嘅財產。 財產咯，頭先嗰句我唔敢，我唔敢一講啊！ 啱啱個聽到好驚，驚佢有咩突然消息宣布。 真係噶， 係啊，所以都唔敢出聲。 冇錯。SKE 48X 二 川春香。 十四位速報， 結果最後 三十四名。 本当にたくさんの方々に感謝したいで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十四位， 十四位 速報都係嗰個位 都 要票數係幾多？ 嗰個 票數 唔知道， 我冇啱啱冇睇到嘅。 係啊，不過其實都 因為咧速報佢我冇 睇到萬幾嘅， 係啊，因為 一萬送啲 係啦，冇錯，因為而家佢只係得二萬票，其實 即係話中間都係 好唔吸引喎。 第一日就。 即係所謂呢個嘅 又是这些所谓的这叫做速步的冲刺啦。 冲刺 然后冲步冲刺出来之后呢咁等佢喺呢个 media 啦喺媒体上面有多啲嘅宣传嘅时候呢咁达到咗你嘅目的呢咁就慢慢再入。呢个应该系 SKE 嘅双推嘅呢个嘅策略嚟㗎啦我諗。 应该都好多应该都咁样话。 因为 SKE 呢佢哋比较擅长一个做法就系双推。简单嚟讲佢哋会揀几个人嚟推。 而且真的是8755的速度 8755去到20801的话萬二票其实对比起今年的票数来讲是少的 所以就跌咁多 是啊所以由14啊跌到34跌到20名在速報和这个正选 是総選挙ということで 好33位藤岡麗娜 移籍したからには Center いい報告ができたらいいな Next Girl Center 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がやっぱり離れてしまった分ファンの方も、ちょっと距離を置か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そこもすごく不安に思ってい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が、こういうふうに33位という素敵な順位をいただけて、そして8年目にして初めてのセンターを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てすご く嬉しい8年来第一個第一次可以企到センター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も 開心 はい、 やっぱりセンターというものはすごく大変な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が、素敵な楽曲にできるように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て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皆さん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本当に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え做 Center 其实是非常重担嚟嘅，佢都明白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佢啦 同埋睇佢新嘅一面 系啦， 新的女郎， 系啦， 唉， 都系客套说话， 系。 都有啊，原来始终王子真系冇预期过咩嘅喎， 基本上我哋睇到佢， 系 基本上我哋睇到佢呢个 BS 加排嗰边嗰个直播咧，佢个直播 studio 咧，佢有牌就表示佢有预期，冇牌就冇预期，佢两方冇份嘅。 唉，咁啊真系， 我哋可以睇到夏有希子啊、风子啊，同埋呢个雷亮咧，其实都冇 使用手写，用手写，唔估佢有份嘅， 系用手写嘅啫， 系啊。 是 速果是 他 未必 單止是這件事咯其實因為始終他沒可能一次過做完這麼多張牌嘛 好了現 在輪到 Undergirls Undergirls 32位 喂點解佢要咩事喂 林報數 先喂凍喎 喂林報數先 喂等下先凍喎有啲人凍喎 冷 氣喂唔係冷氣呀冷氣 你嘅冷氣啊，落雨 啊，落雨啊，大佬出嚟， 落雨又大風啊嘛。32位， 沙爾啊， 加藤另外，加藤另外，21877票， 都係圈內，今次終於入到去。 安德幾多集？ 21972票 ，SKE48 Team K 21877啊，先加藤另外係。 呢個 pattern 只會一個人。高樓名音 高樓名音 31位21972票 SKE48 Team K NMB48X Team B Kim Young 高樓名音 21984 30位 Kim S 烏日馬薩納 大 至真啊 30位21984票 SKE48 Team F 大至真啊 哇出嚟講好開心啊 第29位 第29位東京市23299 票 Team M Team K2 兼任山田奈奈 山田 奈奈 跌得好多喎 第28位 23612票 23612票 咁行呢 Team B 高橋朱莉有21位就跌咗去 第27位 有幾啊 28 其實都 27位 預期嘅 66票 SKT48 Team K4 AKB48 Team B 23766 HKT48 AKB48 潮長美英 HKT48 Team 4同埋 AKB48 Team B 兼任嘅潮州美英 第26位24415票 AQ48 Team B 高城阿翔 阿翔 哎呦，自己头发我唔记得咗。 第二十五位， 咪终于揾翻啲定位啦。 27,054 票。 HKT Team K4 呢个嘅Morias 森保元 。 第24位， 好多元啊！ 得票数30,000，飛飛飛的97票。 第24位39,700票。AKB48 Team A。 武藤康梅。 武藤神梦。吊转读。信住的 都 是武藤康梅的武藤神梦。 他自己都不好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入了去 AKB 之后呢就 好正这个名 字，是啦， 没错。 第23位30,154 票。AKB48 Team 4, 木奇 Yulia。 木奇队长木奇又 是。Team 4的副队长。 第 22位是33,162 票。 AKB48。 Team 4 AKB48 Team 4 封案 了，是啊，笑出來 封案了。 Team 4的隊長和副隊長是完全夾在一起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笑出來。 HKT48 Team H 21位 HKT48 Team H AKB48 Team A 李玉瑤21位33,545票。 咁先可以再選拔個分鐘， 一定有喎，應該。 34,000飛飛飛到呢條。 第20位34,002票。AKB48 Team A 入山人內，入山人內。 好可惜啊，入唔到啦，因為嗰件事。主叫 佢仲喺， 仲喺醫院啦， 係 啊，兩位仲喺醫院啊。 34,000 第19位34,666票。AKB48 Team K。不原益利，不原利英， 不原利英， 不原利英 ，Stadia 21位都是上到19位， 第18位36,108票 ，NMB B2 AKB2 道边未有计， 道边未有计，第18位， 之前我都讲过话，如果佢冇咗 AKB 嘅， 佢冇咗个 AKB 嘅兼任， 就好。好蚀底嘅， 17位37,668多票啦。 37,000， 咦？ 重穿香积， 有声喎， 重穿香积， 冇听啦喂，重穿香积就冇听啦喂， 重穿香积， 永 我真系冇听先 ，A K B 48，永远名誉研究生， 中心 又攞听出嚟啦， 系影你啊，影你啊。 SKE 即 係 西田啊，香城應該都係選拔㗎啦。 你話永久榮譽研究生會 中心榮譽，唔係研究生，中心榮譽研究生 同埋呢個嘅研究生會會長啊。 係啦， よろしいですか？じゃあまず、それぞれ皆さんも 佢係 Undergirl 嘅 center。 重穿香城， 重穿香城， ぜひマイクにぶつけてください。まずはレナちゃんから 。はい、AKB48 Team 4の本当レナです。 是第一次入到成功入到圈內， 即是簡單來說，之前他一直都是出圈外， 是的，沒錯，很意外， 一跳跳入 安美奈奇 都挺厲害的， 安美奈真的很意外地是入不到， 投票してくれた皆さん， 很開心的， 応援してくれた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多謝你投票和投票的支持， 都是那些都是那些客氣說話的。 參加ポイントは 又請大家多支持咁樣。 佢嘅 charm point 係咩咧？係隻眼啊！阿德光先生又喺度開始賣文啦。 高樓名音， 高樓名音，又係屬於 SKE 元老級人馬嚟喎。 21972曬一位， 都係爭100票。阿重穿香積做呢樣嘢， 真係 做 center。 ちょっと忍者になったり ピエロ になったり、昨日はちょっと靴から泡が吹いたり、頭今日ちょっとふわふわして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いろんなものに。 昨日就只鞋山水坡，只鞋着到山水坡，今日个头就晕晕地， 系啦。平均時代のエンターテイナーになれるんじゃない か。莫非佢能够成为呢句嘅自由多变嘅呢个 entertainer？ 呢句系大到优子嘅 catchphrase 嚟 嘅。明日卒業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で、明後日から裏偏見時代のエンターテイナー。 作為下喺零一開始呢、這個嘅阿優子前輩畢咗業之後咧，佢會作為呢個女呢、這個嘅女 entertainer 女娛樂 係啦，女大到優子啊， 諗下先啊，聽下先。只有 SKE 都係 AD 係比較少啲， 不過 SKE 玩綜藝嘅比較少，呢個真 真係少。 但係似真係。 这个31位和30位的相差又是少过30票。21972票和21984票。真是12票之差来的。不是12票啊。是24加减数这个。哇都真真是10票以内啊。12票。 12票 真是一个很少的票数来的。 万二英或者六千英来的。 我哋由你量化呢樣嘢，只需要貨多6000元，即係貨多500元港紙， 買到個位翻嚟， 就可以買到個位翻嚟。 不如見到咧，而家啲票數已經咁鬼多咧，已經選拔應該係好瘋狂 佢。頭先 我收到個 WhatsApp 都係話誒嚟緊選拔係會癲㗎。 你估下第一位會唔會有200000票啊？ 陣間 揭曉啦， 陣間 cam 來咧可以除咗 close up 咧呢個嘅望之外咧，可以 close up 下我哋個樣究竟有幾驚訝。 係， 我諗應該會下一期，我哋都錯，我哋真係唔知啦呢樣。 我呢樣又唔知啦，如果真係100000就冇嘢啦。 你第一日賣都100多萬隻咯，咁你賣到而家咁樣樣頭，你第一位， 不過事實上過 10多萬、20000都唔出奇喎。 咁啊係啊，不過我想咁講啦，我舊年喺總選舉做緊 staff 嘅時候咧，咦？ 哇！咁大聲，好大聲！ 哇，唔用咪 都聽到啊！ 佢現場收音啫，佢用翻， 係 啊，但 係 都 OK 嘅， 聽到啊，好嘢啊，佢嘅聲。係。 さあ今の気持ちお願いします。 咁佢嗌聲啫， 唔使咁多聲啦。 蔡，阿蔡嬸， 又係蔡嬸， 唔係好大嬸啫把聲，我覺得 OK 啊。 啊，佢背景好厚噶，係咪？他弟弟是 J 家的嘛，他弟弟是 J 家的嘛，他以前又做过 HP 的人来的， 哦是啊， 是啊，他曾经入过 HP 的这个 bootcamp 的嘛，后来退出了嘛， 哦，那就入 NMB 啊， 是啊，然后就入了 NMB 的嘛， 高文的选择啊， 哈哈哈哈，这些东西就不知道， 不过呢他的 bootcamp 都挺好看的，其实佢啲搞笑嗰部分， 吉本咯，真系，吉本有多新人， 系 28位，高珠， 高桥珠理， 多谢大家嘅应援啦， 佢系升得好，慢慢升嗰只，之前就好似系圈内， 初めてこのイベントで名前を呼ばれて、 第一次あどこ名？ 速報では21位を いただいて、今回 28位という素敵な順位をいただいて、本当に皆さんに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ここに導いてくれた皆さんが、私の自信です。 引領我来到呢度嘅大家系我嘅自信。 咁，俾人发落去嘅掌上原来同啊！前田真司是很相似的时候即刻就大班人喜欢他咯。 未知。 你就不知道但是的确有人这么说。 好 ,27 位潮长美英。 すごい声。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 非常之感谢大家。 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これからも初心の気持ちを忘れずに、皆さんと一緒に進 化していきたい と思っ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はい。お、食べ物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慢慢食、慢慢食。 はい。みよちゃんのご参加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続いては26位高城亜希さんです。 好，接住来第26位高城亜希阿茶。 翻翻嚟又下家啦，翻翻嚟之后。 做不到雅加达的王，咁就翻翻嚟呢个嘅日本啦。 其实真系唔知话好唔好啊！ 聞いてからこうちょっと不安な日々も続いて、今日までこう名前呼ばれるまですごい目の前曇ってたんですけど、今はすごく あ、雨降ってるけど心の中はすごく晴れの気分です。 外面落着雨都好，个心里边都系晴天嘅。 系。 其实系觉得系有啲不满佢。 皆さん本当に投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哋接住落去都要多多支持啦。 野泽明奈 之前， 喂，野泽明奈又冇分。 之前佢都好紧张喎，由速报到申报员， 申报员上 嚟都。 申報員其實咧冇人冇佢好少講出嚟，但係其實係彈琴好叻嘅。 27054 係。 咁呢個時間啊，松井少子咪真係躺着一中槍， 都係 緊張啦。信じられないんですけど、私は今回の選挙でたくさん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に愛情に 支えられて。雖然仲未能系啊，但系今次喺呢个嘅选举里面咧，能够得到好多嘅 fans 嘅支持咧，咁就可以前进啦。 愛情を注いでくださ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の期待に応えるべく、これからも私なり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為了能夠 HKT に入って一番嬉しい日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為了能夠呢個報答呢個各位 fans 對嘅支持咧，佢會繼續努力嘅。今日係佢咧喺 HKT 咧最開心嘅日子。 第24位は3万票獲得いたしました。 第24位就已經攞到第3萬票啦，30,097票。AKB 48 Team A 武藤十夢。 武藤十夢。49上到24都係大躍進嚟嘅， 冇錯， 都係一個標準。 いろいろ考えて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い飛んでしまって今何を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雖然諗咗好多嘢啊，但係全部都已經唔記得咗啦，都唔知講咩好啦。 温かい人ばっかりで。私の誇りで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もう一人この場を借りてお礼を言いたい人がいます。 仲有一個，仲有一位想多謝嘅，講多謝嘅。 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呢位係教咗好多人嘅嘢。 今の私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教咗好多嘢嘅，冇咗佢冇今日嘅我，係帶到優子。 帶到優子， 真係優雲繼承嘅，係啊。 冇咗帶到優子，冇今日嘅佢，帶到真係。 咁基本上武藤十夢都係可以有排唱嘅，兩個大學兩個最出名的大學生之中，佢都佢算好彩嗰個。 はい、SKE48 から AKB48 チーム4へ移籍してきました木崎りあです。23位。 第23位 AKB48 啱啱由 SKE 移植去 AKB 嘅木崎りあ。 移植啊， 佢系完全移植嘅， 仲做埋副队长。 C3 嗰阵时 ，SKE member 嚟，我哋有访问佢嗰阵时咧，访问佢嗰阵时咧，大家都系好惊讶对于佢移植。 それと同じぐらい。 系完全 移植。こうやってファンの皆さんの前で歌って踊ることがすごく大好きだなってさっき雨の中思いました。 刚才喺耳中咧发觉到呢个嘅，其实自己好中意呢个嘅唱歌同跳舞呢样嘢嘅。 期待されてる、移籍 して 期待されてるなって思うの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希望能夠令到大家覺得咧，Yulia 移植咗過去真係非常之好咧，會繼續努力咧喺Team Four裏面做表演嘅。 自分のやりたいことを一番に応援してくださ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や家族やメンバーが大好きです。これからも木崎Yulia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啦，接住落去咧，仍然会咧继续努力咁啊，为大家咧就带来更加好嘅表演啦。好，然之后第22位风落蓝， 天科开 天科 captain， 一个 captain， 两个摆埋一齐，黐埋，一个神埋。 そして研究生でした。まずはそんな私を受け入れてくれたメンバー、そして支え続け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舊年佢企喺台上面嗰陣時咧，啲頭髮冇而家咁長，兼且咧佢仲係呢個嘅研究生，係啦，能夠接受到佢嘅member 同埋呢個嘅 fans， 非常之多謝啦。 取り柄がないと、プライドを捨てきれてないと、そう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した。 以往有俾人叫過話咧，佢淨係佢除咗一期生之外咧，冇任何長處嘅人啦，或者呢個嘅仲未呢個完全捨棄佢嘅尊嚴啦，咁俾人話。但係咧，佢咧今日攞到呢個嘅名次啦，佢做得非常之開心，係啦。 もう少し AKB48 所属アイドルとしての峯岸みなみにお付き合いください。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继续做 AKB 偶像 系啦，咁希望大家仍然就继续陪伴佢咧，就食做呢个嘅偶像，做 AKB 嘅一个偶像。 系啦，小姐，伊丽莎，系系，一次就系咗数。 系二十一ですね。 系，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二十一位，二玉二。 二玉二啊。堅頭老師， 舊年喺呢個嘅，舊年喺呢個嘅選舉講呢個 speech 嗰陣時咧，就講咗呢個嘅條原麻里子嘅麻里子嘅名言，喺呢個嘅請用呢個嘅 決心去， 唔係請用呢個嘅呢個嘅摧毀我嘅決心去衝過去啦。咁但係咧就口實口實啊，就講得唔係咁好啊， 一個滑稽啊，終於 係啦。 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あとですね、HKT48 はすごい。今日今年の総選挙でたくさんのメンバーがランクインして、私はすごいなんかサッシーのおかげ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もう思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サッシーはいつも私のおかげなんかじゃないよって言ってくれるけど、やっぱり先頭でいつも頑張ってくれてたので、でも頼ってばっかりじゃダメだと思うから、今年は私も HKT48 を引っ張っていけるように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系啦，今年嘅 HKT48。 そしてテレビの前の皆さん、今年は HKT48 ジャンプを追っかけます。見てい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真系。 見 始源咁苦心經營真係難，真係值得噶。 阿余玉瑤嘅 comment 就喺呢個嘅。呢個嘅以為咧今年咧好多 HKT 嘅 member 咧，咁就入咗去呢個嘅。 你唔記得咗入山？你唔記得入山？入咗完咩？佢記唔記得咗？ 第二十位入山，係啦。 中間集咗喺度，點解冇咧？ 哇！佢咩話？唔係跳咗咯，不如你啦。 唔記得咗，佢自己唔記得咗啊。 記得咗呢個， 已經入咗醫院。 佢喺度。 去年よりも。 因為嗰件事。 個數が増えていたこと、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係啊。 今年はファンの皆さんと 団結。不然就話咧，佢冇準備到呢個嘅，佢冇準備到呢個嘅 speech 啦嚇。因為佢冇諗過自己會， 佢都會變 係啦，自己會俾人叫到係啦。 話都 所以咧就冇準備到呢啲好正嘅 speech 俾大家啊。 即係。 好，然之後就啊， 呢個真係慘啲啊！ 阿歐慶，阿歐慶好注目嗰個啦。道邊未有幾，第十八名啊！ 本当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之感謝大家啦！ 投個票都好，投個名 都係客套説話嚟嘅。 係啊， 可能嗰啲事都真係有啲影響。 いろんな変化があって、大好きなチーム N からチーム B2 への移籍やチーム B3 への 移籍が始まった り、そしてたくさん皆さんにご心配もたくさんおかけしたし、でも本当に、 令大家好担心。 いつも皆さんに支えられていて、これからはもっともっと自分から皆さんへ愛をお届けしたい。 だ だ だだだ だだだだだだ だだ だだ 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 だだだだ だだだ だだだだだだだだ 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 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だたくさんの気持ちを大切にして、 他会非常重视这十八位里面所包含的心意。 皆さんの気持ちを大切に、これからも自分らしくマイペースにではありますが全力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继续努力啦！ そしていつか絶対に 系啦，总有一日 恩返しができるように 能够报恩， もっともっと大きな存在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 终有一天咧，会为咗能够成为呢个嘅能力报恩咧，就会继续努力嘅。 私のことを一人でも応援してくださる方がいる限り、皆さんが好きでいてくれるミルキーで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只要仍然有一個人喜歡我，我仍然會咧成為大家喜歡嘅所喜歡嘅阿 Milky。呢個應該係佢喺呢個之前爆出嚟嘅醜聞嘅正式嘅第一次正式。 佢嘅票數其實跌咗成8000票咁先。 嗰年我聽第一間就聽講咩啊？ がっかりさせてしま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絶対に。応援していてよかったと思えるようにもっともっと頑張っていきます。 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他会继续一路一路去做下去，努力下去。 皆さん寒いですか？ 冻唔冻？ 大家最后问一问大家冻唔冻啊？ 今日我家に帰ったらチャプチャプして温まってください。 系啦，咁啊翻就出嚟，出杯汁，你要插杯汁碗，要暖暖身啦 嚇。我最中意插杯汁碗。 系啊，今日咁凍係咪先？咁點都要講下嘅。 神道神道咩？神道咩？神尿。 不過呢個應該係第一次回應，公開回應佢呢個嘅醜聞之後嘅事件嚟嘅。 其實頭先嗰啲係㗎，中間嗰段咯，咩只係咩只有一篇嗰樣。存在大家都要 系啦， 唔好记得佢 啦。系啦， 好，然之后就系重穿香积啦。 终于 ，SK 仲有听永下 名誉言，呢有名誉言， 终身名誉研究生啊！ 揸住部 cam 喺度影啦，系啦。即系笑实讲啦，其实非常之 开心嘅。 唔系，顾一思， 顾一思，我后悔， 系后悔，但系。带领投票和带领我来到这个舞台的朋友们，非常多谢大家，虽然非常之 即是不满啦，又 是对啊， 之前还可以入到前十六，最后 没问题。AKB48 グループ研究生会会長という役職をいただいて、 做研究生又今年又做咗咁多研究生会长， 系啦，仲要系永远不能够上位，即系永远不能够成就正式嘅研究生啊！ 但其实佢呢个位其实已经很好噶 啦。 但其实呢个嘅不能成为正规 member 咧，即系剧场嘅数目点都会少啦，呢个嘅演唱会都唔能够成日出啦。咁所以咧，其實就非常之唔係咁好嘅。然之後，而家就叫阿德哥先生幫佢手揸鏡啦。 就咁樣 OK 啦， 就咁樣 OK 啦， 就咁樣 OK 啦。 佢竟然叫我大二所德光先生幫佢揸機，呢下真係夠人。 就揸住 OK 啦， 係啦，又係精彩片段。 係，每個所謂的リスタンですが、高見奈さんが総監督として48グループのことを考えてくれて。指原さんが支配人として HKT の知名度を上げて盛り上げてくれたように、私は研究生の全体を盛り上げてアピールをして縁の下の力持ちになろうと1年頑張ってきました。 就正如呢個嘅高橋南就成為總監督咁樣， 首先係 招佢人啦，就要招佢人去呢個嘅拉呢個嘅，就呢個嘅令到 HKT 嘅知名度提升啦。咁佢亦都作為呢個嘅研究生會長咧，咁就喺呢一年非常之努力啦。但係咧就似乎，但係咧就仍然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咧都唔係好知道研究生究竟係咩人啦。然之後咧佢叫咗所有研究生企喺 度啦， 系啦，咁啊，大家即系 AKB48 Group 里面咧有咁多呢个嘅次世代嘅，能够成为次世代嘅研究生，咁样咧，请大家咧一个又好全部人都好咧，请大家记得要记住佢哋嘅样 子。48 Group 的 Bus Ranking 的1位だったんですよ。 喺 AKB48 里面嘅呢个嘅丑女嘅排行第一。 指原さんが去年センターでやってたから 到橋上塔抽你水啊，擺到明抽你水啊啦， 係啦， 你唔使望噶啦，子瑜。 佢係 center， 今年我都係 center， 今年 under 嘅我 center 大佬。 快到明抽你水啊，你點啊？ 哎、又有名言出發啦、嗯，又有名言啦。 系啊， 子瑜咧，雖然佢係呢個嘅，雖然佢係呢個 AKB group 裏面嘅呢、這個第一位、第一位嘅醜女啦，但係佢都能夠成為呢個嘅 AKB 嘅 centre。咁樣咧，我雖然我都係醜女，咁所以咧就 我都可以做。 我今屆我都係 under girl 嘅 centre 啊， 擺明抽你水。 啊、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啦，喺呢個選舉活動。 係啊，啲研究生啊，係 啦， 係。 喂，繼續要睇， 好啦，繼續影啊！ 好啦，繼續咧，佢就要拍呢個嘅佢嗰個節目，佢嘅自制節目嗰、那個heading 啦，那個燈光啦。 今年繼續咁樣。 今年就繼續呢個嘅， 今年就繼續咩咯？ 今年就繼舊年都做，今年就繼續呢個嘅七萬人一齊熱刺 comment 啦。咁樣咧，呢一段片咧，咁啊今晚咧就喺重村嘅呢個嘅 Google Plus 嗰度有睇嘅，咁大家可以去 follow 嘅。 好，三個變四個。 咁啊，而家應該唞，而家就應該唞唞嘅時間咧，即佢哋啦。咁我哋復翻啲，我哋都係時候去復翻啲 票數啦， 啲票數啦。嗱，睇先啦，嗱，沙爾為加特林內咧就係21877票。31位呢是 現在輪到入三名內訪問了先生大悲入三 得票是34000票 三萬四千票的入三 今日ここに置きます7万人の皆さんに、そこからですね 電話直連 メッセージを喜びの声をどうぞ 有位人7萬人講的正中講 今回の件はですねご心配かけてすみません 非常之 唔好意思啊， 大家擔心啦。雖然今日好想過嚟， 大事を取ってお休み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お元気です。 冇事嘅佢。 系啦。20 位ということで、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 環山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日能夠有呢個席位，真係好多謝大家。雖然佢唔能夠嚟到呢一度。 見るってい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もしスロースターターのところじゃなくて秋っぽいところが似ちゃってたらもしかしたら今年は総選挙呼ばれ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ずっと不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アンナちゃんあの一日はね 多次多次支持 い ただ きますに戻ってきて はい ねはい、皆さんの拍手聞こえる 聞こえ ます大家拍手俾佢聽 七萬人同時喺度拍手啊，真係 係大 聲拍手支持佢， 大聲啲。 AKB のファンが悪く言われることとか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でも今の私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てるのは間違いなく AKB のファンの皆さん で。雖然 AKB 嘅 fans 咧就有好多時候都俾人話呢個嘅壞話， 但係 而家就呢個嘅支持佢嘅無疑就係咧呢個嘅 AKB 嘅 fans 啦。咁所以咧就 AKB fans 絕對唔壞嘅，佢嘅意思係想講。 阿 朱莉， 阿尤生，元氣起來就真係好好。咁啊，我繼續，我繼續啦。頭先插入咗阿尤生嗰個電話嗰度。好啦，繼啊由頭嚟個，就32位就係天科嘅加特林內啦，就係21877票。31位咧就係 SKE48 嘅 Team K2 啦 ，NMB48 Team B2 兼入嘅高柳明，音就21972票嘅。 咁然之後30位咧。就是 SKE48TMS 的大事真拿 21,984 票之後就是29位山田菜菜是 23,299 之後呢 28位 23,612 票 AKB48TeamB 高橋朱莉27位 23,766 票 HKT48TeamC Team K4 AKB48 Team B 招长美英26位 好啦到26啦26是 Team B 的高城亚树啦24415票啦跟住就25位的新保员啦 HKT 的 Team K4 就27054票接着就是24位30097票的 Team A 无题十红23位是30154票 Team 4的木奇 Yulia 22位是33162票 Team 4的风岸 然之后21位呢就是33545票的余玉瑶的然之后20位就是刚刚就入因为那件事入到医院的玉山限内34002票然之后是第十九位 Team K 的北原利英 34666票第十八位36108票 NMB48 Team B2 SKE48 Team S 道边美优纪第十七位37967票 SKE48 研究生重川向直以上16名就是这个 Undergirls 的排名 咁而家就准备就公布选拔咯。 好啦接住落去就係第一至到第十六位嘅公布。 大家点睇呢个照紧张嘅而家。 咁而家第十七位已经係38000接近38000票啦。咁其实呢 40000好票啦。 应该会我觉得40000多少啦有可能。 係 啊点知 我真係有啲担心。因为卡洛坦啊从专向即佢速步嗰个位置其实都唔低㗎嘛。 嗯九位好 像是啊，佢第九位，佢跌到第十七位，佢足以令到佢有一个超过即系接近十位十名嘅一个移动嘅话咧，仲要喺咁头咧，佢已经系攞咗讲紧系38000票，其实都非常之厉害。 而家嚟啦， 好，接住落去咧就系公布呢个第一第 AKB48 AKB48 第37张单曲嘅 选拔名单 第一至第十六名。咁 揸下時間先啦， 喺呢個時候啦， 喺呢個 時候會場就放咗煙花，咁樣咧就呢個嘅作為一個過場。 嗱現場聽嘅朋友，我收到 WhatsApp 咧就話有啲窒啊，咁大家忍一忍耐啦，因為真係太多人聽呢個廣東話版嘅選拔總選舉嘅節目啦。 就係估唔到我哋呢個節目會咁受歡迎，我真係嚇一跳。係 啊， 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啊，有好多技術上嘅問題，令到今日開唔到播，開播遲咗，同埋有啲窒礙啦嚇。咁呢個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嘅，咁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嚇。 係啊，真係好多謝。 接住落嚟， 我哋學佢哋講嘢啦。 盡量做得更好， 好啦， 好啦， 留意下我哋。好嚟啦。 好第十六位39120票 AK48 Team A 村明美来 入咗院入咗院 跟住村明了 打电话你打电话 打 好立即的电话连线 终于入了选拔了真真正入了选拔了 打电话 咦 お知らせは、リナちゃんがですね、 ダンポン、 ダンダン、 大丈夫です。 オープニングには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ちらの会場に来た。 好、村明里奈緊急來場了佢嚟咗呢個嘅，去咗呢個會場，係啦，冇錯， 佢嚟啊，佢嚟啊。 佢雖然講唔似 opening， 但係佢係嚟咗會場嘅。 可愛いリナさんです。第16位に36000票。 喺會場嘅大家都啞曬啦，非常之目定口呆。 幾時嚟到啊？ 系啦，而家喺度正系喺度行紧去 stage 啦，咁啊，请大家再等一等啦。今次咧，今次喺村明里奈咧，喺呢个嘅被斩事件呢个 AKB 岩手袭击事件里面之后咧，第一次嘅媒体，第一次媒体露面， 之前都系电话。 系啊，之前喺佢喺呢个嘅离开医院之后咧， 讲翻转头 就 道边网友真系唔惊冻嘅。 咁佢系 idol 嚟 嘅， 好啦， 嚟啦， 嚟啦。 好啦，首先嚟一个深深嘅鞠躬， 同埋喊啦。大家都见到佢， 我哋见到阿公泽左胸，其实系揞，系忍唔住去揞住个嘴嘅。 手同埋头喺度， 边只手？ 好似左，好似 卡哇伊村明，佢系左，佢系入去手嘅手指尾。 手指公嘅，我就唔知左手右手。 右手 呢个， 右手。 ちょっと 体の調 子は大丈夫です。身体的状况如何？非常之好嘅， 犀利啊！十六位。 16位 一啲都唔意外，但係 係啊， 突然間出現就真係。 是突然間出嚟呢廿年代啊嘛，我本來都係電話， 電視台。 其實本來都話打電話嘅， 係啦。但係呢個嘅臨時原來佢嚟咗現場，係啦。 今回は皆さんにすごいご心配をおかけしました。 今次令到大家呢個嘅非常之擔心，係啦。咁我哋聽聽佢究竟佢嘅感言係如何啦。 右手啊，右手啊，系右手， 系 右手。 こんな素敵な場所を用意して待ってくれたファンの方に本当に感謝しています。正直、速報が45位で、その日から毎日毎日ずっとくよくよしていて、毎晩毎晩泣いていて、もう。この1年自分は何をやってきたんだろうって思っていて、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いた時に今回のことが起きて、私は神様がこんなくよくよしている自分に喝を入れてくれたんだと思うようにしました。そしたらすごい自然とやる気が出てきて、こんなところでは立ち止ま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いました。私のピンチを皆さんがチャンスに変えてくれました。なので私はこの1年また大好きな AKB48 で何があっても何にも負けず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次的事件呢，佢即之前呢，其实佢呢都非常之喺呢个嘅迷惘啦、彷徨啦，因为佢嘅顺位呢係47位、45位，咁现係啦，咁而家呢咁一下子呢就成为咗选拔咁样呢，然之后呢今次事件佢觉得係个神嘅指引，咁样呢令到佢觉得呢就唔能够再原地踏步啦。咁亦都好多谢呢大家呢就将呢个嘅佢嘅危机呢就变成一个机会，继续会呢多谢大家嘅支持，会继续努力嘅。 応援してくれる皆さんやファンの皆さん、そしてメンバーがいる限り、私は絶対に負けません。大丈夫です。 系啦，只要有支持佢嘅朋友、fans 同埋呢个嘅成员咧喺度嘅话咧，佢绝对唔会，佢系绝对唔会认输嘅。 咁啊，中今晚入咗第16位啊，其实都几难得嘅一个顺位啦。 順位はもうどうなっても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ど、もうファンの方がこんな素敵な私を、素敵な私をじゃない、素敵な居場所を素敵な素敵な居場所を作って待っていてくれたので、私はここに戻っ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是的，非常之感謝大家，他是非常之感謝大家呢能夠給一個位置他回來的。 本当に1年間楽しくて、もうやりた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やらせてもらって、だからこそ今回はすごく総選挙が怖くて、でももう何も怖くないです。 もう大丈夫、 はい、 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 さっきね、入山さんからも電話があってね、 はいはい、 お互いに連絡は取ってる、 お互いに連絡は取ってて、兄はまだ治療してるので、 うん、はい、ね、はい、またね、スタッフの人も大変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ね、 はい、 そういった人のことも考えるとですね、はい、このやっぱり16位は大変な快挙だと思うし、はい、ね、また勇気づけ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はい、はい、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じゃあなんかやっぱりリラ宣言をちょっとしようか、今年、今年、 そうね、 川栄はこういうことをちょっと目標にすると、はい、 でも今回選抜に入れたのは、本当に心配し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方や、期待を込めて入れてくださったファンの票だと思うので、来年は何事もなく選抜メンバーに入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係啦，佢就話咧，今年咧就係、是、今年咧就係、是、呢個嘅今年得到呢個名次咧，係多得呢個嘅擔心佢嘅 fans 同埋朋友啦。咁樣咧，佢希望咧下年咧係能夠咧不受呢啲嘅影響咧，能夠順利咁樣咧就成為呢個嘅選拔嘅 member 嘅。 嗯。 呢個係佢今年嘅決心啦，所謂嘅係啦。今年嘅勝選宣言就係、是、今年佢嘅勝選宣言就係呢個嘅能夠成為呢個嘅能夠不受呢件事件影響，咁樣咧就成為呢個嘅選拔嘅成員。 哦，佢得咗啦，之後即刻退場啦，即刻翻返議員。 好，十五位， 好，接住嚟公布第十五位。 好慢。 第十五位。 十五位。 最終獲得票數39,000。 39,000。 64票。 564票。 Team E。 衰田亞希。 SKE48的 Team E。 唔係喎，柴田亞 利 喎，竟然係柴田亞利 喎。 柴田亞利之前幾次都係選拔失敗，係原來 佢舊年有啦，舊年有 啦，舊年有17位， 舊年佢係17位 Under Girls， 今年佢終於成為呢個嘅，今年終於成為呢個嘅 SKE， 今年終於成為 AKB48 嘅單曲選舉嘅裏面嘅成員啦。 舊年係入咗最大， 佢係最大嘅進獎啊嘛！ 舊年係啦，今年直情入埋選拔啦。 係啦，冇錯，舊年佢係由圈外一下子跳到第17位，所以係得到咗呢個嘅最大嘅進獎啦，最佳進步獎啦，香港嘅説話就係啦。 大躍進 係啦，39,564票， 飛躍進步 嗰啲係啦，嗰啲係 TVB 嗰啲先有嘅。 哦，速報12,340票，第八位就跌咗7位，順位埋單。 今まで経験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 點解出名啱啱冇份？ いただけて本当に嬉しくて毎日が幸せで。 每日都幸福地。 スティングデートに慣れて。アイドルになれて本当に幸せだなって毎日思ってました。 SKE 做偶像。 その反面。17位と16位の差ってこんなに違うんだなと感じることも多くて選抜の壁はこういうことかと悔しい思いをした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ったので今年こそは絶対に選抜に入りたいその一心で1年ファンの皆さんと一緒に頑張っ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之前係17位噶嘛， 上年17位 就過唔到，舊年就過唔到呢個選拔嘅。 之前係圈內一直，係到舊年係大躍最大躍進大。 所以佢話，所以佢就話過唔到呢個選，啱啱就過咗一個選拔嗰個牆壁啊。 終於過啦， 追過咗選拔嘅牆壁嘅十五位啦， 正式進入順位大佢。 私なんかが厚かましいけど、上を目指して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大其實 聽 埋先。 いつも失敗ばっかりで、去年もアンダーガールズのセンターに 去年アンダーガールズのセンターに 本当に嬉しくて、皆さんに急いで報告しなきゃと思ったらアンガールズのセンターになりましたって書いちゃうし、本当にその節は真ん中でジャンガジャンガするのかと散々いじられたんですがきっとこれから先もたくさん失敗してたくさんつまずくと思うんですが、ファンの皆さんがいれば、私は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れるので、これから先も上を目指して、ここに満足せず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私は1番を目指さなければ、2番にも3番にもなれないという言葉がとても好きなので、これからも1番にこだわって、皆さんの人生で1番のアイドル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係啦，佢啱啱佢講咗一句咧，佢最中意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咧，如果咧唔能夠如果唔係向住第一位而進發嘅話咧，都得唔到第二、第三位嘅。所以咧，佢會繼續努力以第一位為目標咧，繼續爭取勝利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これぞやっぱ総選挙なんですよ。 佢頭先就話咩？舊年攞第17位啦，今年終於攞第15位啦。 咁啱啱跨過咗呢個選拔嘅牆。咁你確實每一個位咧，對佢哋 band 嚟講咧，係一個難過嘅障礙啦，即係神七啊、選拔啊、Under Girls 呢啲 ，Next Girls、Future Girls 呢啲都係一個啱啱一位之間咧，但係呢一位咧係對啲 band 嚟講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 咧，學到好犀利，好犀利咧。 事實上，當然啦，就之前都話爭少少，依家進入到去咧，其實 入邊比較開心嘅事。今年はゴジなく伝えたいです。 自然本身就字多嘅， 系啦，咁希望今年咧能够咧就唔会有写错字嘅情况咧，能够话到俾大家。 写错字，即系 写。呢班人就咁，咁不如。でもあれですか、これからね、この1年間振り返りますと、いろんなことで自分自身こう成長してきたと思うんだ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中で一番思い出に残ってる仕事っていう、あるいは悔しい仕事ってのは何だ。 そうですね。私は去年まで SKE の選抜にも入ったことがなくて、皆さんに17位にしていただけて選抜に入れて、それを報告できた時が一番幸せでした。 之前一路都冇進入選拔，直至到舊年中，即係上一屆終於入到第十七位咧，呢一個好大嘅進對你班好大嘅進步，非常之幸福，非常開心嘅。哇！有埋咩啫喎？阿尼 AKB 選拔 fans 整嗰啲應援嗰啲啊， 應援啦， 紙牌嗰啲啊， 係啦。 14， 好啦，14位啦，我哋睇下14位係邊個啦？ 第14位，最終獲得票數40,089票 。乃木坂46，山區未來， 山區未來， 中華健人， 山區未來，哇！ 唔係 佢都唔係啊嘛， 佢自己都 唔信啊， 佢自己都接受唔到啊，而家 係佢自己都唔信， 難以置信。 有嘢聽啊，有嘢聽啊！ 一定有嘢聽，佢應該都預唔到自己會咁多。 如果咁樣嘅表情，應該有嘢聽。 一定有， 佢都唔覺得會入到咯。 仲係勾緊嘴發緊夢啊！ 發緊夢。 係咪接佢嘅喇叭都發發啲夢？ 呆呆地咁。 嗱，睇另外，我成日影住另外喎，咁可以講。 我都以為係另外嚟嘅。 我先交代佢哋。 行得比華山快少少啦，佢基本上 好似仲 好啦，整佢講嘢啦。 有冇事得噶？ 得未啊？ 三十秒。 三區未來。 乃木坂46 AKB48 チーム民県人の生駒里奈です。一言質問してもいいですか？私のこと知ってますか？ 系啦，咁佢想問一問題，究竟大家知唔知我係邊個咧？ 真係唔知係邊個，而我都知道新區你有事趣。 まさか選抜になるなんて。 佢都唔覺得佢會入。 係啦，一毫米都冇諗過自己會入呢個嘅選拔嘅。而家完全唔知自己做咩好啦，真係 唔知點算好， 都唔知，因為完全冇預過，佢 完全冇預到， 佢冇諗到任何嘅台詞。 ここに今いるというのは、 現在在哪裡 呢？私はファンの皆さんがいろんなところで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ビラを作って配ってくださったり、地元にまで自転車で行ってくださった方もいるし、私の知らないところでそうやって私のため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った方がいて、メンバーとか、まあ私はライバルグループからの兼任だったので、いろんな人に衝撃を与えてしまってどうなるかなってずっと不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今やっ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之前移咗籍，之前即係啱啱移咗籍嚟呢個 兼 任嘅時候咧，就好多即係好多啲反啊 fans 啊啲一堆一堆嘅不安喺度嘅，咁到而家終於都安心起嚟啦。 私のことを知らない人も日本にはたくさんいると思うので。 相信日本仲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佢系边个，系啦， 但系 系啦， 但系佢都好意外 系啦，希望大家咧能够借呢个机会可以认识到呢个嘅濑目坂四十六啦。 识噶啦，识噶啦，濑目坂。 一个都识噶啦，得噶啦。 先翻由你嗰 沙油你啊，姐就小白鹹嗰班啊，誒冇講嗰啲啦， 得噶啦， 得噶啦，得噶啦，慢慢識啦、啊，由新區嚟來開始。多謝港邊 centre 啫嘛， 唔係多謝另外啊，定係多謝新區？依家得多謝新區啊， 多謝， 梗係多謝新區啦、 啊，多謝肥秋啊，係 肥秋啊， 咁所有嘢都係肥秋嘅説話嚟噶嘛， 係啊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1984啊嘛， 係， 你個係劉威， 唔係我哋日本節目嚟噶，我係超過59年， 超過59年， 第六零。59 是啦，因为这个的 Man 版门现在在做这个的濑目坂四十六的舞台，所以其实基本上是看不到他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而已， 何也不能做，みんながいるから私はできるんです。 おめでと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 ました。他只有协助开始咯。 咁但係對於佢嚟講，相信一個非常之大嘅弱勢，同埋對於濑目坂四十六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關鍵嚟嘅。 應該話濑目坂都應該可以，即係借住呢件事都可以，終於真係真真正正攞到個知名度。 望就咁望啦，因為有啲，因為其實有啲煩， 依然對 有啲以前唔因為有啲事唔中意 AKB 嘅人就過咗檔噶嘛。 但 嗰啲人嗰啲人樣樣咧，嗰啲之類咁樣咧。 咁呢個真係唔知啦呢啲。 啊，之後點樣咧？ 係啦，好接住落嚟。第十三位， 第十三位啦。 燒了煙花先嘅， 燒下煙花，點解？ 咚咚咚咚啊！ 哦，係喎。 13位， 最終獲得票數係 4萬 多票， 432票， 232票。 AKB48 Team K， 横山由依， 横山由依， 镜头拼佢个。望到唔該， 橫山由依啊！一定係咁 嘅，唔該，你個望到唔該， 肯定我呢個橫山由依頭， 呢個名物嚟嘅 一件，係啦，一定要大家一定要睇睇， 一定係會喊， 認唔到㗎啦，話俾你聽， 傳統藝， 唔係認唔到嘅單嘢。 落雨喎，越落越大喎， 係啦， 落雨落到癲啦， 每年最都係好經典嘅一個。喊都喊唔到， 系啦， 就係橫山由依啊！ 咦，喺 所以咧，就大家咧， 剛才啊，總監督啊，高橋蘭突然企起身喎，咩事咧？ 未知。12位、13位，佢都加咁上下位置喎，之前都係冇乜升，冇乜跌，我印象中。 咦，會塵而家就播起嗰首添 K 嗰首新嘅。 唔係，都 永遠都對親愛的對手喎。 嗱，大家嗱，小心啊！ 相接啊！ 好啦，啊，由呢個嘅 呢位隱嚟嘅喎， 係啊，由阿士多布啊，有阿隱小姐參扶佢啊，總呢個總指揮啊， 係啦， 我哋要睇阿德光叔究竟有啲咩嘢反應啊！ 喺度繼續睇住電視， 繼續， 大家都期待， 認唔到㗎啦呢個，大家。 お待ちどうさまでした。 お、等咗你非常之久啦。 横山由依から喜びの言葉です。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AKB48 チーム系の横山由依です。 喋り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る。 よろしく。 速報12位啦，90啦，咁今正式13位， 42,232票位咧，其實都頗為理想啦個數字。 係啊。 好，講唔講到嘢啊？點解？ 今年 このステージに 喺呢個舞台上 有進步啦，有進步。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講得快， 得到大家嘅 的温暖的支持，真的很开心。 是 的，快了。起码 看得到。去年的選挙が終わってから、 去年の選挙之後、 チーム A のキャプテン、そしてチーム K のキャプテンも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今年こそは震えないぞと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が、本当に全然寒くないのに、なんか自分でも笑っちゃうぐらい震えが止まらないです。 即係佢絕對係而家係停唔到呢個嘅佢嘅身體嘅顫抖啊！ 起碼講到嘢啦， 係 有啲進步。 好， 講好嘅啦。 私もちょっと成長できましたかね。 我成長咗啦，終於 我有冇成長到啊？我有冇成長到啊？ 終於講完啦，講完啦， 未啊？成長咗， 我有冇成長到？ 人と人と結ぶという意味でユニットつけ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あなたは絆の役割を今年しっかり果たしました。さあ喜びの声を続けてどうぞ。 はい。大丈 夫だね。 安心で。 安心は安心。 AKB48 にいるとですね、こうしてこう本当に言葉にできないくらいの嬉しい思いも、そして悲しい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有起有落喺 AKB 嘅，最终有起有落嘅记忆啦。又， 私はこんなに大好きだなって思えるたくさんのメンバーに出会えてなかったし、こうやって毎年温かく見守ってくださる皆さんもいなかったなと思うので、本当に AKB48 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す。 能夠即係如果唔入到呢個 group 嘅話咧，佢都唔能夠咧遇到咁多 fans 同埋咧咁多中意佢嘅成員啦。咁所以非常之開心，即係很慶幸自己能夠入到呢個團體。 可愛はもうすっかり元気で笑いも取ってたので。 見到川榮咁好啦， 亦都喺度逗人喺度講笑啦， 講笑 非常之安心啦。 支え合いながら。これからもこの大好きな AKB48 がたくさんの皆さんにもっともっと愛されるグループ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そして私は 好愛大家 こ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AKB48 を支えていけるようにこれから一生懸命、前に進んで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ので、今年も本当にたくさん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為了鬥志會一路去前進下去的， 也都感謝大家投票給他。 今年度も AKB48 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本当 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支持 AKB48 是一定要講的。但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喎。 喂，呢單嘢，嗱呢單嘢咧，大家要錄起佢，因為橫山由於講嘢，終於聽到啦。 係啊，真係少啲有啊， 係啊， 成功啦， 唔使問德哥嘅問題啦， 係啊， 係 啊， 係。 有啲 好啦，究竟今次想挑戰啲咩咧？係。 每計一點 啊，聽唔到， 聽唔到啊，講多次啦。 係啦， 又係翻譯機，翻譯機，唔該。 係。 翻譯機，唔該。 なんか新しいものにちょっとチャレンジしたいと挑戦したい っていう。先生挑戦。今回咩 だったんだけども。 想像 どこで挑戦。 即係今年嘅目標係啲咩咧？呢個係阿德光先生今年每年都會問嘅。 書いた覚えがない。 啊！你唔記得自己寫過咩？ 俺は何でしたかって聞かれたって何だ。 你唔好問我點解啦。 女優としてこうやっていきたいとかし、 啊，唔係話想做女優，唔係話想做呢個嘅演員嗰啲咩嘅咩？ AKB48 でやってる活動がすごく楽しいので、 もっともっとたくさんの人に AKB48 の良さを知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ですね、自分自身の個人の活動、ドラマだったり映画だったり舞台とかいろんなナレーションだったり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のコントだったり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のことに挑戦してもっともっと自分自身の幅も広げて深みのある人間になりたいですね。 本当に感情のこもったコメントがね、はい、正直なコメントが素敵ですピーちゃん、は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係啦，呢、这個嘅佢啊，佢咧阿環生又知咧，就係話佢嘅目標咧，就係咧令到更加多人咧能夠知道呢個 AKB48 嘅好處咧。咁所以咧，佢會喺佢嘅唔同嘅工作啦，包括喺呢個嘅演戲啦，呢個嘅配音啊，或者呢個嘅等等唔同嘅分類咧，會繼續挑戰，咁令到大家更加多人知道 AKB 嘅好處嘅。咁然之後，阿德哥先生咧就話：，呢、这個嘅真誠嘅comment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表示咧佢寫嗰個佢寫個文字咧。系啦，做女优啊嘛， 做女优嘛， 系啦。 749票， 好，第十二位，44,749票。SSH48X 攻扎咗啦， 西。Team S 健 二，宮沢西。 佢一講 S 咗個，系啦，佢一講 SSH 嘅話，大家都知噶啦。 唔好意思，啱啱我都收到 line 嘅 message 啦。 系咩咧？ 咪話排名咯。 哦， 所以大家都 聽到呢啲好快噶嘛。 其實唔好意思啊，我唔記得識 我。我哋繼續關注一下呢個嘅現場啦。沙耶十二位， 哇，跑出嚟喎。 係啊， 而家練到好精彩㗎。而家練就話咧，有咩即係漢堡扒飯啊，有咩飯啊，邊個做咩扒飯啊，跟住個阿爸出場又唔知做乜啊嗰啲咧，而家練係咁樣講㗎。即係今年知道講乜鬼嘢啊？早兩年 睇，不過今年，不過佢呢個嘅經過咗舊年，不過其實阿沙耶佢經過咗舊年唔能夠企上台嘅呢個嘅 SNH 嘅 member， 然之後佢終於能夠企到上台，然之後佢仲接受埋 SKE 嘅兼任 captain 兼任呢樣嘢，其實係真係幾突破嘅今年。 係啊， 係。この stage で 喺呢個舞台上面， この stage に立てていること、そしてこのスピーチの時間をいただけていること本当に嬉しいです。 ケイトタロウ講嘢真係開心啦。 これもすべてこの12位という皆様がくれた結果があるからここに立てています。 因為大家俾我呢個位所以我能夠可以企喺度 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たくさんの愛を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多謝大家嘅愛。 嗱，唔好遊擊老母啦，好。 この去年の総選挙からの1年間は、私のアイドル人生でまた忘れられない1年となりました。 舊年係呢個嘅佢嘅偶像生涯不能忘記嘅一年。 持たせていただいて。 舊年就 繼續。 たくさんの出会いもあり。いろんな方と関わ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う、本当に、 真係非常之感謝大家。 ここ2、3年は正直不完全燃焼な年を繰り返してました。 其實呢幾年咧，佢都係，佢都並未完全燃燒嘅。 また、フォーテートグループの一メンバーとして力になれるよう、これからのフォーテートグループをもっともっと盛り上げられるような人に。 系啦，佢將會成為呢個嘅能夠牽引 AKB 四廿八全體成員嘅人。 当たり前だと思ってたステージに立つということの喜びを本当に知れた一年でした。 佢係呢一年咧，係真係明白到咧，能夠企上台嘅喜悦，呢份係得來不易嘅辛勞。的確係嘅。 しっかりと皆様に。これから返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し、 敵な背中を後輩に見されるように前を向いて頑張っていきます。 系啦，佢会为咗呢个嘅，佢会为咗呢个嘅，能够咧俾呢个嘅佢后辈咧，可以睇到一个非常之好嘅呢个背脊啦，即系所以可以 撑后背， 系啦，又系好似啊， 撑后背继续向前走， 系啦，冇错，唔系佢就系意思咧，就系话咧，佢 show 俾大家睇，呢个嘅一个步伐，咁样咧就令到后辈可以学习，咁会继续努力。系啦，佢可以成为呢个 line 嘅 stamp 咧，佢非常之开心，因为呢一个嘅总选十六名咧，头十六名咧会成为 line 嘅 stamp。 哦， 所以佢话能够成为 line 嘅 stamp 非常之开心啦。 最有票啫嘛，顺便帮 line 做宣传。 OK， 咁就大家记住 记得 download 啦， 系啦， 放下金嘅要。 唔使你放啊， 我觉得要放。 应该唔系播眼噶， 你预定播啊？你预定俾五百蚊买呢十六个 stem 啦，应该五百 yen 系啦。点知五百 yen 啊？一个 member 100 yen 嗰阵时， 咁就真系唔知啦。好，接住落嚟登公布第十一位，仲有几个 HKT member 未公布喎？ 系啊，仲有叫笑 嘅，系啊，仲有啲都系，仲有嗰啲传统艺能嗰啲未公布喎。 系啊，另外啊嗰啲 咧，拍部游记嗰啲啊。 好，45538票 ，HKT48 Team K4，AKB48 Team A， 工業少男 嘅工業少男， 啱啱一講曹操，曹操 哎呀，小英啊， 好啦，講呢個嘅 AKB 將會有櫻花盛開啦， 唉， 撒酷啦撒奇啊，非常好，我覺得而家。即係大家好鍾意 Mio， 我唔知點解，但係呢我覺得阿 Sakura 先至係，大家可以覺得我明點解，我覺得係阿 Sakura 最好嘅，唔知點解。 佢係嗰陣時 HKT 係唯一一個呢， 我 開台嘅時候唯一一個， 我一二年見過佢啦，但香港見過一次，日本見過一次啦。 而事實上佢係唯一一個喺一二年嘅時候係唯一一個 HKT 唔計子源啦，係 但嗰時未有子源， 嗰陣時未有子源啦，就 有人氣嘅。 唯一一個係成功咁喺圈內嘅， 佢同二玉啦， 二玉 嚟啦， 二玉好似冇。 接住落嚟，我哋聽佢呢個嘅發表佢嘅審情。 今回は投票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支え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投個票支持嘅，多謝啦。 自分でもこんな11位という素敵な順位をいただいてすごくびっくり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選挙は すごく毎回緊張してそのために思い出すのはファンの皆さんです。ファンの皆さんはいつも私を支えてくれて、嬉しいことは一緒に喜んでくれて、悲しいことは励ましてくれる私にとって太陽のような存在です。いつも温かい光で私を照らしてくれて、私はその光を受けて輝ける月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年繼續 太陽がないと月は輝けないので、ファンの皆さんがいないとここにいる HKT48 の宮城さくらは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いつも支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今回の 題 名にライバルはどこだって書いてるのを見て、私のライバルは誰だろうと考えた時に一人の人を思い出しました。私のライバルはサッシーです。 我的对手是子源美奈。 得噶啦，一定得噶啦，大家都以为你个人标噶啦， 冇问题嘅。 因为佢已经是 HKT 诶，唔单止 HKT 嘅 member， 佢系 AKB 嘅 member 嘅全体 group 嘅人嘅目标，要冲摧毁嘅对象嚟嘅。 其实 HKT48 はサッシーを超える誰かがいないと。 大きくなれ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係啦，佢覺得咧嘅 HKT 咧要有一個能夠超越子瑤嘅對象先會變得 強大。まだ未熟ですけど、いつかサッシーに桜がライバルだよって言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今サッシーからたくさんのことを学んで、HKT が最強のアイドルグループになれるように日々成長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今日は雨なんですけども、ピンクのカッパとピンクのなんか旗で味の素スタジアムが桜色に染まりました。今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佢話咧呢個嘅，佢話咧佢希望咧有一日，終有一日咧會能夠咧成為咧令到子瑤都認同佢係呢個嘅對手嘅一個嘅人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咧喺呢個子瑤咧身上又學緊好多嘢，而且今日咧就喺呢個嘅呢個未知數呢個嘅球場裏面咧，咁就係呢個嘅大家嘅大家嘅呢個嘅雨衣啦，都係粉紅色 嘅， 咁咧就係嘅櫻花嘅顏色啦。係啦，咁佢今年嘅目標咧就會係咧要挑戰呢個嘅，要超越呢個嘅子源。 對手係子源， 係啦。 一講到呢個咧，子源就 會擺擺 盤，就會擺盤 啦，擺盤啦，係擺盤中線之釘， 中線之釘啊！呢啲叫做 擺盤啦， 躺著也中槍， 係啦， 咁都預咗㗎啦， 預咗㗎啦，你 仲有時啲 邊個唔係以第一為目標？ 誰も諦めていなくて。夢を一生懸命追いかけている姿が HKT のいいところだと思うし、みんなが HKT にいてよかったって言える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 なるほど、壞咗咁彩得好方便啦。 呢個就係 HKT 嘅，佢覺得 HKT 呢個地方係 啦。 おばあちゃんに一言あるかな。 係啦，咁啊，佢媽媽喺度睇緊。 投票期間中に朝神社にお参りに行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佢非常之感謝佢嫲嫲咧喺呢個嘅投票期間咧，每日都去神社同佢呢個祈福。 孫娘がこんなに立派に、そしてまたこんなにあの素敵な言葉を散りばめてですね、皆さんに挨拶をして。 六二島有一個上嚟啦，另外一個點咧？ 另外一個都會喺度嘅， 喺度嘅，都期待嘅。 好感動啊！ 一個係我嘅，一個仲一定喺度嘅。 好感動啊！桜島，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第10位の発表。 好，接下来第10位的发表。 第10位。 第10位。 最終獲得票数48,182 票。48,182票。 SKE48。 添衣。 添衣的边个啊？ 須田。 衰田阿香里 队长 阿卡里， 衰田阿香里 阿达斯喎，竟然系，真系达斯眼到芝麻咁，真系非常之厉害。 十六位就上咗十，第十， 第十六位， 而边个牺牲者咧？嗰个就叫做边地勇气啊！ 咁冇办法， 冇办法嘅， 佢有啲不祥事发生咗，呢啲嘢系 呢啲冇办法到 咯。多多少少，我觉得佢 其实系好因素嘅， 咁都系嘅， 但 系冇办法。 但系佢始终，虽然大家都系神对应，但系阿衰田嗰只同阿维洛基嗰只少少唔同嘅， 冇错。即系衰田嗰只感觉上会系真好多。但是到迷路機嗰只咧，俾到人嘅感覺多多少少係咩咯咩咯，但係有少少會係 有嘢心嘅， 我自己會覺得唔係咁中意咯，呢個係事實。 我總覺得佢嗰啲係有啲嘢心 嘅，係啦，佢呢個少少 A 來啦， 係啦， 野心啲咯。 唔係行行地 啊，佢可能可唔可以行前啲啦？係啦，佢 係走翻自己，冇咁多嘢。攞到第十位啦！ 佢已經係超越咗嗰度逼噶， 佢越上越勁喎，真係 哇！ 點咧？私は喋るのも下手ですし、検索ある日したら須田あかりって。